喂喂 ，hello， 咁啊，正常而家大家 share 下啲 link 啦，阿 J 又 share 下啲 link 啦，咁大家又可以 share 下俾啲朋友啦。即系尤其是有个，我琴日有个朋友真系多谢佢咧，佢话成日都推介人哋听九七廿四嘅，咁但系叫佢啲推介咗啲朋友 say hi， 佢又怕丑咁样咯。 你要货金佢先出声啊！ 咁巴闭，即系我听讲有啲人咧诶话货金先至可以。读佢条题啊嘛， 啊 系巴闭先 咩台啊？ 好似系老萧啊， 冇听 开。因我都冇啊，有人话老萧模仿九七廿四啊嘛，要入放啲 live 入嚟啊嘛。咁但系佢又劲啊，我唔够胆模仿佢，因为佢要super chat 先至放啲声出嚟咯，先至话俾即系读人嘅留言咯。呢啲咪有霸气咯， 劲啊！ 哇，今日头先我哋 happy hour 咧，吹水吹得太劲。我话声谢谢你啦，已经。 咁你好，今日短啲咯。 未必留翻俾你咯，因为你听都冇出声。 我醉醉地我嚟。 咁而咗饮一支啤酒咗，见到有咩 hold 家阵咗。 系啊，饮得太快啊。 系。 醉醉地。 嗯。 唔系，但你唔会冇声啊嘛？你呢几晚都讲咗三个几钟，每晚都三个几钟。 系喎，嗱，即系证明今时唔同往日啦。即系两年前嘅我咧，咁样讲嘢法咧，已经病失声啦。 啊。 大家 recover 好快。 哦，因为你生酮， 因为戒咗啲嘢啊，真系戒毒啊， 戒哦， 系咯，咁今日我谂咧就大家都好紧张一个题目啦，因为我等搭车翻嚟嘅时候咧，超过五个人叫我快啲 share 俾人咧，就是、关于一个喺立法会里面有人有可能有记者啦，或者人扮记者啦，就走去 disclose 咗啲佢哋所谓议事嘅面貌出嚟。咁就叫我快啲 share 去恐怖襲擊返人哋，即係因為我都俾人恐怖襲擊過嘅、就係投訴佢咁樣。咁、但我就即係冇鼓勵你做呢樣嘢，但係你做嘅話呢，你覺得做得啱就去做啦咁樣。咁至於嗰條 link 呢，有冇人知道可以 share 返俾大家呢？咁嗰個入咗去睇呢，就係原來關於就係、是、囉，即係我目測呢，就係我估計就係、是、有啲記者或者扮記者出賣咗啲相片 ，upload 曬去一個群組嗰度，又或者有啲群組嘅人 tag 咗人啲相、或者即係度度都有無間道啊，報館裏面都有噶嘛。咁咧就將啲相 po 出嚟咧，就話揾仔。咁咧就將大頭相咧 po 曬人啲樣出嚟。咁我覺得真係夠膽露面嗰啲咧，就唔怕你 post 嘅，但係最怕側邊有啲真係唔想俾人見到嗰啲咧，就真係會影響到前途都唔定嘅。 但係佢話。如果你话扮记者嗰啲喺入边，但佢 系 咪要着嗰啲荧光背心？ 咁荧光背心几难揾啫。你上去淘宝，暂时你睇黄黄背心，唔系你揾黄背心都有噶。我见到啲黄背心系性感黄背心添。 我就谂，如果系咁样，咁如果啲议事或者示威人士个个一人一件，会唔会安全啲？ 都个个都扮记者。咁 A4 我谂迟都会啊，因为我都。想过呢，真係订件黄背心返嚟呢，就起码可以真係平正言顺都係影相。我冇话我自己嘅记者，不过着黄背心咋嘛。因为我想。 要睇记者证㗎嘛。 我知咁但係。咁但係佢哋唔会追住啲黄背心嚟射啩，我諗 就。可能走嗰陣先甩返背心。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纯粹係 trivial 返法国嘅黄背心运动啫。咁我唔知啲声好唔好 ok 呢，即係我睇返个表先，因为第一都冇 check 係咁讲。嗱、咳就有反应， 系 又有反应，得咗。咁有冇边个大声细声啲咧？ 系 你试咪咁鬼细声嘅 ？testing 卢海鹏咁啊，真系唔。 OK OK， 摆近少少咯。OK 嘅，唔使专登啊，想即系轻松啲为主嘅。 OK， 咁咧就系、是、咁今日嗱，你留意一下咯。嗱，你又入咗去啦。不如蹦呢度啊！我坐翻过少少俾你。 OK 啊。 咁啊，系咯。咁其实大家入嚟，你估真系想见到我样咩？唔开胃啦，系咪先？ 咁 啊，礼啊个样 子，你个 QR code 真系好大 哦，因为我惊 系咪我个名好大咯？ 我惊 do 唔到，喂，梗系你个名仲劲过 QR code 啦，系咪先？咁又系 J 噶嘛，零探 J 啊嘛，大佬， 唔系周杰伦啊嘛。 O K， 咁睇下边个入咗嚟先。 有冇人试过真系 do 嗰个嘢？ 有噶，临时都有噶。 do 到嘅真系。 do 到噶，向住个 mon 嚟 do 咯。 高清 O K。 唔系，我就系预佢唔高清都 do 到嘛。 好似七八点钟都有一个 过错咗，俾其他人。 哦，系系系， 诶，咁啊，咁啊 ，Trippy 话佢先，读出留言先。 Ultraman 数九十六努力吹 ，Hello， 喂 ，Thank you， Rainbow and 早晨 ，From， 喂 ，Hello Rainbow and Paris White 熊猫道拳头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富山矿喺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 小生，超518晚上好，探长， 系 ，Chris Hiroki 准时报道， 喂 ，Thank you， 肥坏， 喂，肥 ，Hello， 超人朋友 ，Ultraman 数九十六，二十元饮品零食赞助， 真系赞助 ，Luke 杰希探长 ，Ambassador 记者唔一定系好人， 系 哪里今日倾探灵啊？ 系， 系， 今日倾探灵系啊，冇错啊，冇错，话说咧。 大家好，大家好。 KK 探长早晨 ，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长好，嘉宾 J 好 ，Hello， 我系入来睇探长。 喂 ，Thank you。 Nike Nike 去 Hello， 今晚倾咩题目 ？Chipin Chip， 大家好。 系系，今晚有咩题目啊？老实讲，探灵会讲到几耐咧？ 我唔知 个，都冇咩讲嘅咋，个零钟得唔得？咁其实咧，主要咧都系讲下感受啦，即系呢几日大家都见到好多嘢啦。咁就 update 翻睇下大家有啲咩情况，听到啲传闻啦。因为我今日咧就全日都收到好多，又系九七廿四嘅常客，又系朋友嘅人咧，就 send 咗好多嘢俾我，又叫我去举报啦，又话俾我听啊，呢个点解讲埋啲咁鬼噶咩？咩港灿会馆有冇人识啊？ 港灿会馆 我就知道咁嘅 channel， 但系咩来佬咩底细又唔知嘅。咁我代个朋友问下咧，我都唔识佢哋嘅。咁啊，另外咧就讲翻阿肥咧，多谢你即刻试俾你睇系咪先？即刻试俾你睇，头先咧就有58蚊嘅咩啦嘅 pay me 啦，多谢晒啦。零食有得，一阵间叫埋车俾阿 J 翻去。 咁好 屋企梗係啦，如果唔係 sponsor 做乜啫，我係 sponsor 就以為咁用嘅，咁就琴晚都講得好清楚㗎啦。咁另外呢，琴日呢就有位叫個名呢叫 m.n.lee 就都 pay me 咗，咁我多謝大家就用一啲咁方便嘅方法去 sponsor 9724啦。咁正話呢 Ultraman 即係 Dominic 呢又係 sponsor 啦，多謝，即係令到呢個版面就生輝不少嘅。咁另外呢就有位 Rainbow 呢都係上次先见到你㗎喇。我见到今日呢嗰个进程呢就比较缓慢嘅。坐咗入嚟九分钟都係得80多人呢，我相信同个主题有关嘅。 係啦，你讲咗几日政治嘛，因为。 係因为我觉得呢几日呢大家都好想互相借个膊头呢去抒发下感情嘅。即係因为见到啲画面呢，甚至乎大家有份落去煲底或者去示威区或者去政总，琴日见到咁多惨剧咧，我谂都好多，即系想上啲网台度听听有啲咩 update 嘅。唔好意思，正如我琴日话斋咧，往往喺现场即系示威嘅现场或者游行嘅现场，嗰、那个资讯系几乎零嘅，因为上唔到网嘅。咁所以咧就好正常咧，一翻到嚟咧就上网睇睇下啲人点样讲嘅。咁我以为自己好劲啦，无端端琴晚。有500人咁样 live 咧，咁同埋今朝起身咧就有3K 几嘅 views 啦，咁以为自己劲啦，咁你睇下金英嘅17K 啊，好劲啊！即系金英平时都系毒药嚟噶嘛，喺花生台，咁但系琴日17K， 咁原来我系毒中之毒嚟嘅，原来咁啊冇办法，即系呢个真系认命。 金英系讲开政治， 金英都系讲政治嘅，最为人落道嘅咧就系估错咗牛角烧烤。嗰、那个男女争吵，咁咧佢就批死人哋咧就贪饮贪食， 哦、 就食好西又唔想俾钱， 有得贪有得咪有得批死嘅咩？ 佢批死，因为佢个经验系咁咯，可能。 OK， 咁于是乎咧就后来个真相咧就系个女人争俾钱，个男人觉得好冇面，咪搣烂咗张银纸咁样，咁啊真系柒咗啦，咁所以咧佢几出名嘅喺我呢度，咁但系金英琴晚17K 喎，咁我真系相形见绝，就真系。拆咗啦，开心早咗。咁即係证明咗一样嘢呢，其实个话题同埋个 timing 係好紧要嘅咁样囉。 佢几点开始呀？ 佢同我差唔多时间，佢就係2号，我諗12点后啦。咁我係好似都係1点到呀。啊，我1点到啦。咁啊。22K 点人哋即係我呢日咪收家得，我而家都係得 6K 定 5K 咋嘛。咁啊所以冇得比嘅真係。 咁突然多咁多嘅。 係呀。 Barry Chan 好耐冇睇 live。 哦，咁多谢你睇下啦。 Good dog Alex Dog 探长好 ，Liam J 好耐冇见你， 你 边度探灵呢 ？Running Master 探长 ，K K 长嫂过身 ，Anderson Anderson Hello Pirin 失祖探长。 系啊，喂，咁咧即系琴晚咧嗰单嘢咧，好彩我个幻想系唔成真啊。 系， 因为琴晚最得晒个晒咧，就系惊佢一停咗电咧，系咁嚼，即系好似睇到佢韩国片咧，光州事件就一模一样啊。佢又喺个读书会嗰度定唔知咩场合咧、 嗯， 又一熄咗灯，啲特工就系咁揼，系咁怼冧晒人，好恐怖。 Dick 黄 探 ，Dick 黄 探 长。喂 ，Hello， 咁上面仲有一位咧，招呼埋佢先，啱啱100人咧，我就可以开始啦。咁嗱，话说头先咧，我就揾咗阿 J Happy Hour 啦。咁啊，点解突然间谂起佢咧？原因就系咧，我琴日朝头早啊，无端端咧有位 发梦啊，你又 唔系有位灵幻少女啊， 哦，发梦， 唔系佢 text 我啊，即系 WhatsApp 我。佢無端端話多謝阿 J 同埋多謝你咁樣介紹佢去潘聰嗰度咁，其實我冇介紹佢，我唔識潘聰。 係我多事。 咁原來咧就係阿 J 咧就 refer 我即刻估到啊，其實因為啊點解會咁樣無端端話多謝咧咁？咁我都係估咧阿 J 都有留意猛鬼 studio 噶嘛。係 啊， 即係你都有睇狗吹牙死咁耐唔死，咁啊見到佢咁樣就公開咗佢嗰個聯絡嘅。keyword 咁样你俾咗佢啦，系咪？咁就好似话原来你自己都有嘢想揾佢，你朋友系嘛？ 我因为我朋友系有啲嘢想问嘅问事咁样啦， 系。 跟住我又俾个提议佢话，喂，呢、這个女仔好似几得意，即系好似都坚坚地， 系 入唔入一转大澳啊？咁样 哦，即系你就同佢入咗大澳， 系，因为同埋我哋好耐冇入大澳嘛，咁咪顺 便。 顺便 拍下拖啊嘛， 唔系顺便睇下而家变成点咯。 哦，大澳变咗好多公屋咯，而家 系咪啊？我就系见到有一条屋村啊。 系， 我系唔知十年八年前系见佢系未入伙噶嘛，而家就入咗伙。 O K， 咁跟住咁你点样揾佢嘅？ 你睇先，你个 Facebook page 有 哦， 好似系有提过噶嘛？ 系咁，你看图索骥咁样， 系啦系啦， 就揾到系啦，都系想咁啫。咁于是乎，咁 我系啦，跟住我同朋友去啦，跟住就哇，其实都搭好耐车噶， 系即系搭东涌嘅。 佢系啊，东涌再搭佢嗰个巴士都成个钟噶。 嗰个巴士都成个钟， 系啊， 咁耐。 咁佢左兜右兜都山路嚟噶嘛，咁兜咁样都成个。 哇，好似上山搵神仙咁。 咁跟住你又去到大澳，你又变翻又好似一个好有人情味。 咦，又唔系 Price 系咪你朋友嚟噶呢个？ 系啊， 佢连埋 Price 都有嘅。 咦，可能佢自己有问咧。 喂，系咪噶？问下你 先。其寻晚差老友啲方水， 冇错。 冯洪探好，大家好，嘉宾好。Nike 好，原来友情$530。 哦，你有问价？ 你系有问价定系佢有标明噶？咁你 有我有问价嘅 PM 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去坐咗都三个几钟。 哇，三个几钟 佢又好，阿 Crystal 又冇乜所谓，即系你一嚟佢都其实第一次见嘅啫。 佢好吹得噶啦。 系啊，同埋可能佢知道系你朋友啦。 系啊， 咁跟住其实已经系好系咯，好健谈。 啊 ，OK。 即系佢又冇话计住啊，即系咩事？ 即系冇整个漏斗出嚟咁。 冇噶冇噶，即系佢真系纯粹好似吹水咁样。 系， 跟住仲要可能。撞到佢阿伯啊，撞到阿伯母，跟住又 系咪你见到嘅伯母啊？ 真伯母嚟嘅呢个， okay, okay. 有影嘅伯母。 哦，整个茶果你叹系嘛？ 唔系哈多士， 哈多士 隔篱、 哦 okay. 请佢食哈多士。 呢几有人情味咁好似有。 系啊，都系，我见佢哋啲左右左邻右里系识晒噶嘛， 系啊， 即系佢啲关系。 嗰咩村嚟噶？系石屎楼啊？ 系先？ 定系嗰啲渔村？ 系咯，即系你过咗桥啊？系咪过咗桥？系啦，水 水上嗰啲村啊， 过咗桥之后，佢入去有有堆档口咁样。 哦，原来就系嗰度啊， 有啲屋啊，跟住有啲地下，有啲档系啊。 哦，几好啊，不如搵日入去一齐探下佢。 系嘛， 即系唔系当望嘴啊嘛，同埋去下旅行。 你趁机系食下嘢咁样。 唔系，我想收佣啊。 系咪？ 讲笑啫，即系我唔鼓励嘅，即系我唔希望大家有呢个需要添啊。老实讲，即系。 系咯。 即系唔系咁好嘅，揾亲佢都应该 系。但系我都唔系咁，我都想，如果有人真系有咁嘅需要，都可以揾一揾佢嘅。不过佢有啲特别嘅，即系佢又唔同一般嗰啲师傅， 因为佢冇嗰啲咁， 即系佢冇咁多咁 formal 嘅理论啊，或者 又或者嗰啲潜规则啊， 系 咪？ 系啊 系啊系。因为我同佢倾过啦，之后点解揾佢嚟访问呢，我都系觉得系咁咯。我最规整嗰啲有规矩，嗱，例如。牛头马面又唔一定牛头马面啦， 系 又或者又要计个数啊，又剩啊嗰啲咧，嗱佢都识嘅， 系 以我所知， 系， 但系咧其实佢唔信嘅，以我所知，即系只不过咧为咗个 market 咧，即系譬如你譬如可能医生咁样开嗰啲药俾你咧，即系佢可能觉得啊唔使开药都得嘅，你瞓多两觉咪得咯，即系可能系嗰啲嘅，咁但系咧医生有一定嘅天职有开药噶嘛，即系我觉得佢系为咗迎合个市场咧，又讲埋嗰啲。我觉得是鸠嘢嗰啲嘢。即係有时候我当面就想哇屌讲埋鸠嘢，佢话得㗎嗰啲人真係。 又想听喎、 啊。想听咪讲呀。 迎合下。 係囉。咁几个人嘅佢又真係。 其实佢係准嘅。 准㗎你觉得。 佢准 嘅。嗱上次呢我玩命嗰啲呢我从 来。你多秘密啦。 我从来呢都冇公开呢就话嗰啲嘢准唔准嘅。佢今日一条片嗰度话啱唔啱嘅。咁老实讲七成都啱嘅。咁有三成呢佢讲完我都唔知喎。佢讲到 detail 嗰啲经历，即系例如咧，话我俾一个人陷害过啦，喺商业上，咁佢讲嗰个人嘅形象完全唔系我心目中嗰个人嚟，咁我唯有解释就系、是、可能我断咗片， 咁系唔系？但系你可能嗰次做访问咧， 系有啲紧张啊？ 唔系唔系，应该话佢可能同你讲嘅嘢又会再 detail 啲咯。但反而我同我 friend 去系因为太似吹水式咁样样，所以我。好多时系我哋谂个问题问佢，咁可能佢先答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一去到未坐低，跟住佢已经话我个 friend， 哇，做乜你咁一身黑气咁样？因为我 friend 女仔嚟噶。跟住 你落过几个仔啊？咁样咁讲嘢。 唔系。 哦 ，OK。 咁啱我个 friend 真系近排屋企有白事。 系，佢有冇讲得出系白事 啊？我唔记得啦，其实。但系咧， 老实讲，嗱，平心而论，嗱、揾得佢唔通，哇，呢排好掂啊，点要泛泛掂啊，咁唔使揾佢噶嘛，咁佢估你有黑气实知噶， 但系唔系我系我 friend 咯， 咁因为你带佢去啊嘛， 咁佢唔知边个睇 哦 ，OK OK， 又俾你讲得通， 同埋我后屘有问嘅，我 friend 有黑气啊嘛。跟住咁我呢咁樣樣同埋因為今咁啱前嗰兩晚我真係去探靈，咁我咪順便睇下有冇嘢跟我嗰 啲。佢話咦嚟自沙嶺㗎喎，我起咗佢底呀。 唔係佢我未講俾佢聽嘅。 係係 係。我就係咁樣提過下話探靈咁樣啦，冇咁講 detail。咁跟住佢話冇嘢呀，如果有嘢話我睇到一定會喺你後面。同埋佢話我有一個 护身， 比较弱地嘅一种 气质， 光气场。 哦 ，OK。 但系呢个又啱嘅，因为我平时系有 keep 住念经念咒嗰啲嚟，即系我唔系嗰啲好勤力嗰啲打坐嗰只，但系我系 密宗啫嘛， 系 OK。 我系 keep 住 密宗有好多派，你系边派咧？ 呢个 即系有啲人有乜咩密咩密咁样噶嘛？ 我咩东密藏密嗰啲，我谂嗰度。我都算是藏物那一边的但是我师傅比较特别所以就未不是又不是完全是很传统西藏那边。 我这里有位网友呢就是刘仁生。 我们经常看他。 但他现在不在常都不来的不知道可能增了。 不是太长的这节目。 可能是啊。那但他也有来不来的。咁咧，佢对呢个佛教都有见解嘅。咁佢曾经都讲过一句咧，话咩？讲紧墨中咩？猪狗不如定唔知咩？我唔明佢点解嘅，其实。咁我追问佢，可能好似系冇答到咁样。 佢成日留言噶嘛？ 系啊系啊，但系而家少咗咯。 好远噶嘛，留。 系啊，成日讲啲文言文咁嘅。 O、okay, K， 即系可能佢 咁啊，学到唔少嘢。 佢 call 翻嗰啲经典出嚟。 咁我不如讲翻啲我明嘅话啦，咁样。因为之后佢又 你喺度啊，你唔好乱讲。 系啊，喂，不如你讲下你对墨中嗰个睇法啦。咁啊，因为我曾经听过你，我唔知道有冇解错啦。咩猪狗不如咁嗰啲。可能有啲微言，因为一个文言文嚟嘅咧，我唔知道，咁可唔可以嘥少少时间解释下咧？喂，咁跟住你问佢问你，即系佢话俾你听，你有少少黑黑地嘅光啊？ 唔系，我系白色嘅， 系 啊，我 friend 系客气嘅， 系系系。 咁跟住咧，佢又教我 friend 话，你翻去饮啲咩椰青水， 饮椰青啦，食牛油果啦， 啊，类似，同埋话叫佢屋企摆青柠水， 青水啦，同埋lavender 冲凉啦， 系嘛？诶，有冇？ 即系佢呢几样嘢都几新鲜，几新奇。 薰衣草冲凉， 系啊。 OK， 咁佢有冇叫我 friend 咁样？ 佢话薰衣草系直头系所有邪灵都要走嘅咁样，系，咯。 我都想。即系其实我都想试下引证下佢嗰啲方法。 咁佢话 laser pointer 咧，咁佢话要用系绿色嘅，唔可以用红色，唔可以用红色。 不过佢睇到嘛，佢如果 咩嗱，我觉得一样奇啦。 咁如果我睇唔到，我其实我唔知 道。唔知射边度啊？ 有冇黑 镜 嚟噶？ 而家啲人咪射啲黑镜咯？ 射眼啊？ 系射镜头咯。 哦，咁 咁同埋我觉得头先我同你倾开咧，话而家。因为监制咧就问你啱啱去完嗰次探灵咧， 系 嗰队 team 咧，嗰队 camera crew 即系 production 咧，专唔专噶咁讲？咁咧我咁其实我就话即系讲笑啫，使乜咁专咧？拍唔拍到啲嘢，嗰啲人都睇到噶啦。反正你好高清拍咗落去都一般人都睇唔到，净系嗰啲高龄人士先睇到嗰个片有乜嘅，得佢自己讲系印证唔到嘅。咁我话点解佢唔揾两个高龄人士咧睇同一条片咧，分开嚟 battle 咧？即系我 佢有时有佢有时都会嘅。 我未见过咯。 阿潘聪有时都会，即系可能佢唔系刻意啦。咁，但系可能咁啱 ，OK， 今日揾到 A， 咁可能佢隔咗几日，我咁啱啊揾到 B 睇同一条片咧。 系咯。 啊，试 过。系啊，所以好多次系其实系升翻嘅，系啱嘅，可能。 系咪真噶？嗱， 即系可能嗰两个人唔识 呢样，我怀疑安排嘅。 系嘛？ 因为。唔知咧，因为咁样好睇啲噶嘛，真系。如果俾我做呢节目，扑街啦，两位数嘅收视都似。因为我曾经上过个节目，都俾啲 fans 拍嘅。我想睇翻， 我都想睇翻，但系搵唔到啊。有讲狐仙嘅系，即系佢哋乜捻都话。 新城嘅年代。 系新城嘅时候，十几年前啦。咁咧，佢咩都赖鬼嘅。踢完波咧，跟住病咗又赖鬼啦。跟住咧话，之后咧个狐仙出现咗咧。有好多嘢发生嘅，咁但系发生嗰啲嘢咧，冇狐仙都会发生嘅，任何一间酒楼都，咁嗰啲咯就系。 佢而家可能转咗 style， 系 阿潘聪， 系 佢系会好多时都系有少少可能用科学角度啦，或者叫做中立咁样样去再质疑翻嗰啲听众，嗰啲电话。 哦 ，OK， 我觉得咁样就系走向灭亡噶啦，就 系嘛， 因为 OK 啦，佢攞到平衡， 因为呢啲系应该系嘅，因为呢啲节目咧。如果唔系靠嗰班所有病啊，左个棘右脚啊，八骨八亲嘅手指都赖有鬼咁啊嗰啲，即系我听得好多年都系咁样嘅。我以前咧系唯一听过一个主持人耻笑嗰啲听众咧，嗰个人都做唔到场啊，就系吕洋啦， 系咩？佢以前系新城， 系以前 讲鬼啊， 好似有线我见到系 怪谈。 类似嗰啲鬼节目啦，都系嘅应该。 类 似咁咧，跟住咧，佢有个听众咧，傻傻地咧，咁样佢话咧喺楼下咧见到即系嗰排有人做法事，咁然后个鬼好猛嘅，咁啊令到成个地分开咗，跟住忍唔住笑咁笑。我呢位啊陈小姐，你讲嗰个咧就似乎唔系灵界事件嚟嘅。咁我陈小姐吓，咁你算系咩啊？這個新聞嚟應該幾冷靜咁樣恥笑佢。咁跟住嗰陣呢無好無人受善啦。咁跟住呢又話有個人見到呢有個的士呢指責的士呀。咁喺街度行呀。佢話唔係啩，佢係呀，咁有冇車聲呀，佢不單止冇車聲。再見到兩隻腳喺底下即的士又底喺度行。跟住咁要車嚟做咩呀，不如行路。啊，好好笑喎！嗰阵时，我就系嗰阵时觉得女洋哇好听咁样， 佢唔系唔想捞啊嘛嗰期， 咁点知冇得捞咯之后， 你嗰期 有咩原因 放屁啊？ 因为嗰啲人太离谱啦 ，shot 到， 其实有啲系， 系啊，你 shot 到咁样，你咩都系可以系鬼嘅大佬， 有啲真系好太过可能疑神疑鬼啦， 系， 即系可能少少头晕身庆，又或者即 系 可能以为屋企有嘢啊，咁就觉得咩咯， 系咯，喂，咁啊又系时候。读下留言先。 Strange Stranger 有条片见到是差佬喺入面自己放烟弹。 系，我都见到。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hello 探长，今日讲灵异嘢。 系啊，冇错。 Put hello 探长，留人生我到。CY 同 Hi 探长。 喂 ，Hello。 Thomas Champ shampoo 物中， hello, hello. 快啲讲。 Hey, Thomas， 深水埗 message retracted， 深水埗小心破案法，留人心回收物中打坐时，头中中控控最大争议应该有关神通法。 等下先，咩点样玩？点样玩 ？Sorry， 方法 即系佢话我系咪啊？ 啊唔系，即系因为物中好讲嗰啲， 即系唔可以 戒律， 唔可以爆口响口嘅。 唔系，即系唔可以乱乱咁，可能讲话一啲，即系可能其实你自己又唔系识好多嘅，但系你又可能诋毁呢一样嘢。 即系唔识就唔紧要嘅，识嗰啲就唔得系嘛？ 即系咯，咁你好多人其实一知半解。 咁好彩我唔识，即系完全，即系我讲咁冇事啦。即 系 等于我细个问阿老师咧，人诶福音传遍天下嘅时候，如果有人明知有神都唔信神咧，咁就会落地狱噶啦咁样。咁跟住我话，咁啲土人咧，完全冇接触过文明嗰啲，佢话咁应该冇事。哦，咁所以判法唔系咁容易嘅。 因为有啲好多噶嘛，即系譬如咧，咩佛门警讯嗰个 group 咧，阿雍正正嗰个，跟住啲人又成日咁话嗌交咁样，即系话就话系自己可能佛教徒或者佛弟子，咁跟住好多时其实都系同普通人冇乜分别，就系咁样，可能互相可能诽谤啊，定系咩啦，就 系、是、 互相诽谤对方嘅派别咁样样。 哦、OK， 咁所以就系话。即其实咁样系又系好容易，可能做咗口业啊，或者谤法。 哦 ，OK， 咁应该点咧？应该 冇。其实我觉得我，因为我又觉得睇呢啲嘢又好似冇乜得着，即系你又唔系理性讨论嘅时候，所以我都后屘都冇睇。 OK， 而家都好似少咗好多人睇啦，《佛门警讯》。 我唔知 嗰阵时好 juicy 噶嘛，因为嗰个好好身材嘅师姑咧，又买Victoria's Secret 啊，又即系嗰啲单啊。又穿比堅尼去夏威夷啊，同埋一个和尚去博嘢啊嗰啲咧，呢个好 juicy 噶嘛有一排。 系啊，所以 佢多人睇咯，真系。同埋雍正正周街咁样都系 捉噶嘛， 就系捉嗰啲和尚咧，又好似好好睇咁。 拍晒片咁 啊。系咯，但系成日都系咁，就开始冇人。 但系其实又有传闻话佢呢个 group 啦，或者佢有 back up 或者咩， 系啊， 又系有啲唔知点样关联咧，有啲人、 即系有捉鬼咁样， 类似系。 再读刘人生的讲法先。 刘人生我收物中打坐时头中中。 咁即是点呢？ 黑眼瞓。 是咯，即是好眼瞓的，即是好温顿的，是不是意思？咁但都满足唔到我哋嘅好奇喎，你咁讲。 控控最大争议应该有关神通吧、 哦 okay、 深深鞠躬嘅男人、 哦、 Thomas Champ Shampoo 破法红红港币38元。少少意思买酒水招呼嘉宾、我呢两日太资历了去困迟啲听返重温。 冇、所谓啊。 Kenny Aiken 好靓女话唔系讲笑。Kenny Aiken 下次做少少2100毫米 大我啊。大我啊。 Ringing off move 今晚有鬼听轻松好多。拇指向上控控中派之内争议不少，不多论吧。Kenny Aiken 早斗作生意兴隆，哈哈。原理有人话寻日搞事班人系蔡英文俾钱叫人做探长，你点睇 ？Running Mouse 笑死我，雷雨阳原来咁幽默。Anderson Anderson， 你啱啱讲自责车，我谂起聪明。 系啊，我都系谂起啊，当时。 Shampoo 宝记和尚走了。 宝记和尚咩宝记啊？宝丽金。宝记和尚，我哋叫宝丽金做宝记噶嘛以前。咁宝记和尚、宝莲子啊，你真系嗰啲唔紧要啦，走两个未当一箱咯，嗰啲我认为。 长 嫂就走咗。系啊，长嫂就走咗啦。咁我头先通知咗阿杨嫂啊，咁我谂佢都几伤心噶，因为 po 出嚟 啊，系嘛？ 喂，咁po翻自己嗰张。 佢梗系唔会啦，梗系唔会自己铺啦。 系咪等人哋？ 唔系咁样好，实俾人闹啊！ 咁啊系， 跌咗道德嘅底线咁样就，咁做艺人可以系啊，冇错。 你等你铺啦咁。 系啦，冇错。喂，咁啊，有人话蔡英文俾钱做啊， 灵魂重 组。佢点解咁样讲咧？我都好奇怪噶。关于蔡英文咧，嗱，老实讲，蔡英文咧，佢真系。瞓喺度啊，即系黄毓民话斋，瞓喺度赢啊，真系。原因就全部都系共产党同埋港共嘅蠢人俾子弹佢啫。 助攻。 系啊，咁但系我见到有啲留言咧，即系因为全日都好多 live 啊，泛民又有啲 round up 啊，即系讲翻琴日嗰件事嘅记者会啊。 甚至乎今朝早咧，一个头发蓬松嘅李慧琼咧都未瞓醒咁都要出嚟记者会系啦。咁、 okay. 我都有人留言咧，同事都系讲咧，咩蔡英文学人讲政治真系笑死人。 咁佢唔讲，仲边个讲？ 喂，咁紧嗰啲咩人嚟嘅咧？蔡英文都唔讲政治。咁唔通阿周杰伦讲政治啊？你咪戇鳩嘅，你话呢啲人 唔搞笑， 真系笑紧死人噶。咁我谂呢度同出一次啦，因为即系我琴日话斋咧，即系假如而家有一啲内地嘅朋友监听或者预备开波发功嗰啲咧，就请你解释下俾我听咧，点解大陆人咧即系断估你对蔡英文唔系好熟？只是听到单方面的抹黑的啫，那你究竟知道他多少呢？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即是大陆人究竟对蔡英文的印象是怎样的呢？ 是 真的很想知道的，这些。 不过是不是都会闹的啦，是不是？ 不是他闹都有个根强的。 但是他没有的嘛，他们那些不用的嘛。 他自己对自己人是 work 的，总之闹个名字出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对香港人就真的没用的，你改变不了我们的嘛，是不是？啊！边度传出嚟啦，各样啦。 白君龙 ，Hello 探长，雪崩出嚟，小城又话大城唔正宗，大城又话物宗唔正统，你自己认为正确就得，唔好诽谤人哋。抄518唔系江派想搞维尼，所以出钱咩？控控即心即佛，双手合十。 啊，即心即佛，即食面。唔知讲乜咯。空空同埋康康系两个人嚟嘅，应该系咪？咁、另外你话江派想搞维尼出钱呢、這个相对就系 make sense 啲。 嗯， 因为听讲法轮功咧，你系咪成四年都冇听过俾人搞啊？香港 系啊， 四年前搞得好劲噶嘛。咁呢个咪好明显就系根本咧，法轮功个苦主咧，唔系法轮功。嗰、那个债主咧，系咪债主啊？即系佢哋敌人咧，就江泽民。咁而家咧，根本习近平咧，都想整死江泽民嘅原因咧，咁、香港系佢地头嚟噶啦嘛，而家，咁冇人搞佢咯。即系呢啲未合情合理嘅阴谋论或者一个理据咯。但系嗰啲人又讲蔡英文又呢样又嗰样，又话即系啲戇鳩嘅，即系啲无厘头嘅。即系我觉得你做五毛唔紧要，或者你俾人误会五毛咧，亦都系唔会冇理由嘅。因为你水平太低啊，即系成日都你以为香港人好似大陆人咁样用民粹主义或者用民族可以挑拨到啲情绪咩？就唔系唔得，嗰日去撑警嗰啲类别就得啦，最多就系嗰啲人嘅啫。甚至乎如果你一毫子都唔出咧，你估下嗰日有几多人啦？即系用翻你哋嘅谂法，系咪？因为佢哋谂法觉得真系要钱噶嘛，如果唔系点会行出嚟示威啊？唔惊俾警察打啊？因为上面啲警察好劲噶嘛，嗰啲公安各样。 Anderson 蔡英文踢波加码，黄泉路上海探长、小明坐火车快活。 喂，好耐冇见，小明。陈 怡日日出片撑大陆，点睇佢 ？The man the chill high why 第一次 live， 第一次 subscribe。 喂，多谢你啊！点解你会第一次 live， 但系听过 archive 啊？定系啱啱 subscribe 路过嘅咧？我想问一下。见到有靚女先入嚟呢，都欢迎嘅，咁就叫佢多啲嚟囉。 欢迎。 如果佢得闲嘅话，因为成日都要深草㗎嘛，你。 係啊。 你啱啱。 我啲神出鬼没㗎嘛。 你啱啱上次去咗考试呀、即係认证呀。 未。 一间再啊，而家冇嘢读啦。咁呢其实 J 呢就本身是一个唐家师嚟㗎，可唔可以而家咁讲呀已经。 我自己唔承认住， 即系未。 我觉得未，我自己觉得未。 咁一个唐家嘅 artist 啦，起码即系呢样好比较客观啲啦。咁咧就要成日去尼泊尔度深造嘅。咁但系其实你譬如本身画工都有翻咁上下，先上去学啊，又话有冇啲人连画火柴人都歪零歪一称都走去学嘅？我想知道。 都有噶嘛？ 都有啊。 即系其实佢又唔使画工嘅。 哦，即系画晒格仔，好似画戏院嗰啲咁样， 类似啦。即系总之佢有一啲嘅叫做 template 嘅嘢，即系俾你 临摹。 系啦，你首先你就系啦，你临摹啲嘢临得啱先啦，嗰啲比例啊，或者你啲线条你自己练到比较流畅一啲嘅时候， 系 咁你就系呢、這个最基本咯。 系，即系佢连火柴人嘅。 嘅技巧都可以学嘅，嗰度系即系学多耐啲咁解啫。 可以咁讲，因为我近排有个应该咁样讲，我前排就识咗个内地朋友啦，即系其实佢冇任何呢啲美术根底， 系 咁我就好衰咁样衰咗佢嚟。去尼泊尔，咪试下咯，即系佢可能都会担心嘅，我乜嘢都唔识噶，又唔识画画，咁得唔得？我话得噶啦，咁样咁咧，跟住其实佢原本话谂住留，佢有空档嘅，原本话，跟住原本谂住留可能三个月咁样啦，咁跟住咧学可能留一个月咧，反而系因为佢觉得好闷，所以就改咗机票， 闪咗，但系冇学到 啊，有，佢即系佢嗰一个月其实有。每日喺度画嗰啲好基本嘅，譬如树叶啊咁样，跟住上基本嘅颜色咁样。咁其实我都睇到佢有进步，即系由一开始即系完全可能唔识啊，或者画得唔系几好。咁但系经过一个月嘅练习， 即系都已经有明显 改善嘅。不过奈何佢可能自己冇耐性或者咩、 我识得有啲所成，我识啲成日自称话自己系画师嗰啲咧，你画嚟画去都系好似酒楼嗰只马嗰啲。 酒楼嗰只马咁已经很好好， 唔系好雀酒楼、啊， 孔雀， 好雀啊，葵兴啊，葵芳啊， 即系 咧， 呢个就唔 好，即系画到咧嗰只马嗰两眼喺中间嗰啲咧，啲马明明系喺侧边噶嘛，即系啲手啲脚、手脚有啲人手脚咁嗰啲咧，即系有我识个咁嘅社运画师咧，成日话自己系画师，又成日真系帮人哋画啊，免费咁样啲社运场合啊，咁样攞彩嗰啲咧。我觉得嗰条友真系好心去学下啦，原来得嘅，咁啊唔使咁灰心嘅。 唔系咁，好多人都有呢种自信噶嘛。 系喎，都唔知喺边度嚟嗰个自信。 有时我都几羡慕。 系咯，我都羡慕噶，即系如果我有呢啲人嘅两成半嘅自信，我命运已经好唔同啦，好可惜啊，真系。 我想知陈怡佢点样撑大陆啊？ 哦，陈怡咧，其实我唔系好想讲佢啦。 系咪？一句啊，一句讲。 咪见你又问咧，咪讲下咯。因为我呢度讲咗几日噶啦，已经。 系咩？ 因为咧，我以前曾经喺呢度咧都介绍大家睇嘅。因为咧，佢对一啲大陆西咧，即系大陆嘅女人咧，就好有意见嘅。 嗯。 同埋对人哋生仔咧，家庭事啊，同埋佢沟鬼佬，因为佢以前都沟过鬼佬，咁啊。啊，唔系，喺美国度沟咗个以为系竹升，点知系大陆人，即系中咗伏嘅，同人瞓咗几夜，咁跟住一濑嘢，点解风水夹嘅咁样，先知道系大陆人嚟嘅。咁咧，跟住咧又呻笨啊咁嗰啲咧，咁啊成日怨妇咁啊，系咁呻，系咁呻嗰啲咧。咁跟住咧，即系我都觉得几好笑嘅。咁但系听嚟听去都有几道板斧咧，我已经主动 unsubscribe 咗噶啦。咁原因咧就并唔系话佢撑大陆啊，即系就撑景啊。原因我就系觉得佢。哇！你把口咁 Q 憎啲大陸人啊，咁 Q 憎大陸嘅嘢啊咁樣，但系咧，佢突然間咧有啲外景咧走翻大陸嗰度，飲奶蓋啊，消費啊，扮後生咁樣咧，咁我已經直覺上，屌你肯定係鬼嚟噶啦，即係因為就係博統戰啊，真有好多人咧就聽咗佢，哇！好似即係呢班人全部都係後生仔，即係好潮喎、啊，聽佢。咁呢啲人咧就將個統戰嗰、那個嗰、那個成個條件咧就加到好高，跟住一統戰咪即刻轉態，就令到嗰班人咧糾纏之後一心咧，咪突然間就覺得哇，其實原來大陸都幾好啊，啲人又原來幾有禮貌咁、樣嗰啲咧，咁反而最衰都係香港啲大陸西咁樣嗰啲，即係嗰類啦，我估係。咁所以咧，我已經冇睇一輪噶啦。點知近來咧？因为白热化啦，即系人人都剔沙嘅时候，咁啊觉得佢撑景撑到离晒谱，咁所以好多人憎咗佢咯。但系你憎咗佢咧，最王道咧都系提都唔好提佢咯。我认为即系唔好益佢，因为好多人因为咁样走入去睇 subscribe 埋噶，真系 跟住要闹， 又觉得好听嘅最惨就系、 是。唔，我就觉得好似开头睇过一两次，好耐之前睇过一两次，咁跟住我又觉得冇乜特别。 系 嘅 point， 我系觉得有用嘅，咁所以我就冇再睇。 系系系，咁同埋咧，以佢一日开咁多个 live 咧，录咁多条片咧、其实佢比我更加多几倍嘅佢啲片。 系啊， 无端端就开一阵，无端端一阵咧，佢边度有咁多 experience 去讲佢自己嗰啲大陆西嘅经历咧？咁样，咁我怀疑佢系作咯，后来，即系喺个妄想症，因为妄想症个人个头脑好发达噶嘛，即系好短时间做到好多个故仔噶嘛。咁所以我怀疑佢系呢啲类别咯， 即系九重人格嗰啲人。 系啦，冇错啦。咦，有人留意到你剪咗发喎？ 系啊，你真系眼利啊呢位先生。 帮佢离开探爷 ，Like James J 剪咗头发，黄泉路上陈爷条八婆就算罢啦，条八婆成日踩低男人抬高自己。WTF 敲518吓搞笑，何君尧话马车可以成为第二个，佢其实佢知唔知佢搞细路？喜极而泣嘅表情。刘仁生我话有个网络名人同我讲，学物中是猪狗，不如叶象从都无人有。我话猪狗都能到者，果然是上乘功夫。Samantha Chu 其实睇咗好耐，因为而家太多鬼加垃圾，要好小心。觉得老探又 hot， 所以妇女空空 message retracted。Baby iPad 马车依家转咗口味搞大妈，佢同个爱字头大妈搭上咗。 哇！咁 VH 亦希望那班支持警察的大妈们个个儿子都善留马车。And he just said remix 陈怡真系鬼。 系嗱，其实我就你问我就真系唔公平嘅，因为啲人话佢系鬼，未发作之前咧，我已经。unsubscribe 咗啦，咁所以我真係唔知嘅。咁我突然读漏咗啊 ,James Lai, 喂你好啊，好耐冇见。 Hello。 咁呢就另外係事实上呢啊 ,Samantha 讲个情况呢，即係好多人都因为有啲未必係狗吹嘅 friend 嚟嘅。有啲呢即係见我呢排成日都 post 一啲社运嘢啊，表自己嘅态咁样。因为我其实已经长时间呢，我自从嗰阵时喺 D100 做咧，我就将我嘅 account， 即系我小学同学啊、屋企人啊，都会知道我嘅 account 咧，我就尽量唔讲呢啲嘢。 哦， 咁咧就开咗个 page 之后咧，我就极少喺嗰边讲嘢。咁但系你都会一路出嚟做嘢，都识朋友，都会喺嗰度 at 咗 Facebook 噶嘛。咁呢个近来咧，真系忍无可忍咧，我成日都两边 post 一啲嘢，同埋成日都针对一啲我见到嘅亲戚朋友。嗰啲无知或者嗰啲误会啊，对社运界咁样，咁我直头针对佢哋咁样，我话你哋检讨下对唔对得住你嘅下一代啊，咁样下下都邀佢哋死穴嘅，咁已经有好多人都争咗噶啦，同埋喺嗰边 post 咧得好少人 like 嘅啫，因为我下下都讲中啦，可能追中啦，未必啱嘅，佢觉得，总之就争咗啦。咁因为我忍唔住啊，因为实在听到呢啲声音咧，我就发泄唔到，唔通现场同佢反面咩？冇礼貌噶嘛。咁宁愿下次唔倾偈嘅啫。咁所以呢就好多人呢可能呢排因为太过白热化呢，咁先至知道、原来你都讲呢啲咁样。好多人呢都无端端私信我问我呢、這个系咪鬼，嗰个系咪鬼，你有冇听呢个啊，又连热血嗰啲嘢都夠胆声俾我嘅。啊呢、這个系咪真㗎咁样。因为佢真系唔知道我系有留意时事嗰啲人啦、可能。 其实下次整个 list 出嚟真。鬼跟住一边写 算啦，佢哋 咁你咪唔使成。 唔系因为佢哋真系好多人都忽然政治，忽然好关心嘅。因为主要咧，我分析到咧，个类别都系近来生个仔， 哦， 即系个细路仔可能未读书啊，见到咧，喂，嗰啲人咁恐怖嘅喂，咁所以咧，于是乎咧就问，喂，因为佢成日见到有人写啲啊似是而非啊，包括老少、玉敏。熱狗嗰啲資訊都係咁問我，喂你點睇呀，呢單點睇呀咁樣。我都未點答佢嘅有時真係。 但可能佢識問都叫做 ok 呀、最慘係嗰啲問都唔問就信晒嗰啲。 係都係。咁但係我能夠解釋俾佢聽只係呢啲範圍咗。 係喎，但係我好一匹布咁長喎，真係解釋。 即係同埋有好多人呢，我譬如我答一句，喂咪撚啦鬼嚟㗎喎。咁佢覺得好偏激喎，即係你係咪私怨呀呢啲咁樣，好易俾人誤解嘅。所以超論盡嘅呢啲嘢真係。 我嗰次同朋友去茶餐廳食嘢啦，咁跟住都有講呢啲送中呢啲事。跟住呢隔離有個搭台嘅阿姐呢，我繼續想講啊，跟住有個搭台嘅阿姐一路其實都冇，佢冇出聲，自己食嘢。咁跟住佢一食完走，臨走嘅時候咁起身啦，跟住佢又有少少吵得嚟呢，但又唔敢大聲講喎，但向住我嚟講啊，你做啊咁样， 你做咩特首啫？意思， 跟住我同我 friend， 跟住咧，我嗰下都嘈咗下噶。蓝丝系你，你琴晚有冇去咩灿景晚会啊？咁样，跟住佢，咁佢又冇反击嘅，但佢又可能喺隔篱俾钱嗰阵又唔知啊，好似 带走咁样。 唔系呢啲永即系一世人咧，唔系永远嘅，未来可能会改变嘅。即系佢一世人咧都唔知道咧呢个世界系有啲地方系有双普选噶嘛，即系普选到议员、议会，普选到佢嘅总统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夏虫不可语冰咯，唯有可以咁讲咯。同埋佢成世人可能系。俾人壓迫都覺得啊，你俾碗飯我食嘅是但啦，比較尊嚴噶咁樣，即係唔覺得有啲咩一回事嘅、所以聽你咁講咧，就會覺得哇，屌你做啊咁叻，即係好多人都咁講嘅，即係係唔可以俾意見啦，同埋唔可以幫手諗政事嘅嘢，即係冇呢個公民社會嗰個經驗咧，就所以一啲都唔奇咯。 所以我會等佢有少少。可悲咯， 可悲噶， 即系咯，即系可能佢原来佢成餐饭佢自己食到背脊骨落嘅，但我同我 friend 咧有讲啦，口沫横飞咁样。 我觉得而家咧，我有啲餐厅嘅婶咧，我觉得都开始有少少改变，可能佢嚟自佢个仔啊，即 系 可能佢个仔都系读大学啊咁样咧，即系佢，我觉得近来啲细路咧就同我见到咗一代唔同嘅，我觉得呢一代嘅细路咧，佢肯同老豆老母沟通嘅機會多咗㗎，係咪先？即係譬如我講十年前嗰個大學生同老豆老母就由費事傾都費事，但係而家我覺得係有少少進化嘅。可能有關於而家啲細路焗住喺屋企住啦，邊度交得起租啫？咁咪多啲機會同老豆老母見咯。咁但係講十幾廿年前咧，嗰陣時揾嘢做都尚算容易啦，同埋人工同埋個租嘅比例都唔算係太離譜嘅時候咧。咁好多人都自己搬咗出嚟住咧，喺一世都唔使见老豆老母，系食饭翻去先见下咁样，所以直头唔沟通嘅。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变咗好事咯。 即系而家住埋一齐，焗住要讲 系 嘛？即系可能你成日俾阿老豆老母咁样逼迫咁样嘅时候，你就要咁样爆泄咁样。 又二来同埋而家嗰啲老豆老母相对年轻啲啦，即系佢哋接触到嘅都。比较接近，因为而家废佬都识得上网噶嘛。 系。 咁你谂下十几年前废佬唔识上网嘅时候，嗰、那个代沟更加严重。咁所以呢个系现象嚟嘅。继续。 Victor 是出陈而讲啲嘢可信性好低，听得多就知道老作，全部都系用嗰几条条 formula 作出嚟。And he just said remix， 真系希望个个黑警生仔变流马车。 我读咗呢度。喂，其实流马车咧，早排有人话俾我听，我听到都觉得好笑。佢话佢喺网路定唔知啲 forum 嗰度晒自己条 J 出嚟啊，话生性病，话自己。即系我觉得有人话阿何君尧话佢系佢接班人，我怀疑系造图嚟嘅，会唔会咧？即系冇理由佢会咁样讲嘅。喂，系人都知道佢系 short 噶啦，大佬。只不过年轻人嗰个类别，即系流马车，我谂都未过三十嘅。咁啊，真係好难揾到撑警，或者好难揾到一个三十岁底下咁戇鳩嘅人嘅，即係极难揾之下呢，即係 都要住先啦。 即係同我哋揀议员一样囉，即係一个梁耀忠一个谭耀忠，咁你梗係揀梁耀忠唔揀谭耀忠啦，係咪先？即係你估梁耀忠好嘢咩？梗係唔係啦。咁所以警察都係会咁样选择囉，相信 係 囉。即係揀流马车呀、咁啊，梗系好过， 因为冇一个更差， 好过拣阿画家啊嘛，即系旺角嗰个画家，你知边个啊？即系戴个潜水镜好肥，唔着衫嗰个，成日都有冲击警察嗰个咧， 唔知。 总之有个咁人啦，即系一四年嘅时候， 好、 okay、出名噶嗰、那个友都。 今次有冇出现？ 今次都有噶，我见到港岛佢又少佢啲嘅， okay， 所有 九 龙 区 啊，去港岛都有啊，上次好似。礼宾府都有去过，记得睇相啊！ 咁勇猛啊！ 系啊，勇猛噶佢成日同啲差人喺互相撞噶，差人都惊佢，眼神都唔敢接触噶，因为佢都几大嚿嘅。 呢啲 OK 喎， 同埋佢真系白卡嘅。 OK。 咁所以就费事搞佢啦。 喂，咁如果你冲击咪冇事 啊？冇事噶佢，所以佢喺个旺角场咧系要用黑社会嚟对付佢嘅当年。 哇！佢真系夹硬唔知点样。台佢走啊，打下嗰啲咁。 系啊，嗰啲咯。 哇！ 全414 message。 喂 ，hello， 星。 全414 J 系潘聪个节目玩成点？ 系佢剪得嚟。 今晚网络大战，好多讨论区死晒。The man the Chilton 你好扑街，但超多中毒 fans， 千捻线。场外场其实流马居同何君尧啲扑街都冇乜讨论价值啦。趁地主嗨嗨探长。Teddy Wong 彩场好，而 又见面了。Anderson Anderson 大家都是不如讲翻鬼啦。对 Cafel Back 是茶餐厅，讲政治要讲到好似爆料咁。侧边啲人唔会驳你，仲会偷听。对 Cafel Back 流马车唱歌又好似乐喎。撑地主流马车，佢撑唔撑警察都系安敲啦。敲518想问魔星靓系咪好猛？ 哦，呢、這个。英文系嘅，即系仲有好多日军喺度噶嘛。但系以前啲人打 war game， 我有个朋友啦，佢哋个堆打 war game 嘅，又系话即系试过佢哋带夜视镜打 war game 咧，又真系见到有个影咁嘅嘢嘅，咁佢以为队友啦，咁都而家射落去冇事嘅喎，冇反应， 忍住啫。 咁坚 同面夹好厚啦，咁粒子弹有冇弹开先？ 咁唔知道应该有噶嘛？其实嗰啲都痛噶，我玩过一次 war game， 嗰啲弹射落嚟， 有 夹唔 痛 噶， 嗰啲夹好厚 系咩？ 因为真系挡子弹嗰啲夹。 我嗰次玩太流咧， 有啲假噶嘛啲夹。 唔知 道 啊， 不过唔痛有冇玩就系痛先玩。 所以我之后冇玩。咁跟住咁佢系咯，咁以为佢射，佢以为中咗啦。咁跟住因为夜视镜睇到噶嘛，跟住一除镜咧，原来。嗰度冇人，系嗰啲，咁因为佢哋吓到即刻走咗，走晒。而家应该诶，应该仲有。 其实魔星岭我去过好多次噶啦，但系就切咗日头去嘅。 去嗰度拍嘢。 啊，而嗰阵时拍 MV 圣地嚟噶嘛。 O K。 咁咧上到去最顶有个诶电视塔嗰度嘢咧， 嗯， 再落去咧有啲防空洞嘅， 系， 哇，好恐怖。 系嗰啲防空洞话。 哇！啲蚊多捻到咧。 一嚟。 哇！有一入去，出一出翻嚟咧。 搞 我半边身走我即刻弹翻出嚟， 哇！好恐怖， 就系、是、一半边身就成十粒八粒咁样啦，已经多到、嗯、一阵嘅真系， 好毒 嘅，所以咧系毒到咧滚晒嗰啲咧，即系都唔知系咪登革热嘅，咁啊，所以咧我都唔敢去摩星岭嘅，咁但系啲人成日见到日军咧， 系啊，好似 系，其实摩星岭好似冇乜日军嘅，其实， 哇，唔知唔系话占领过嘅咩又？ 日本就占领过香港，但系摩星岭好似系英军嘅地头，日军好似。冇喺上面住宅噶嘛？ 佢但系佢嗰次潘聪有一集探灵喺 同埋 嗰度。 我知，同埋你见到鬼，你点知系日军定系英军啫？ 哦，有啲人话见到佢哋有着埋军服噶嘛？ 我知日本啲军服系点嘅先，系咪有块布嗰啲啊？即系军曹嗰啲系嘛？ 系几啰啰嗰啲。 即系我觉得，即系嗱，我又系 米色嗰啲， 我又系唱反调啊！屌，总之香港啲日军咧就唔使食饭，唔使玩，唔使瞓觉嘅。见亲佢都系鬼都系操紧兵嘅啫，同埋咧日军就唔知点解斩头嘅，咁日军斩头嗰个鬼咧，应该系中国人你先见到个鬼啫、 嗯。 日军喺嗰度斩到人头，自己又冇死到啦，唔喺嗰度死啦或者，咁所以都完全唔 make sense 嘅、 嗯。 日军喺香港冇大量死亡噶，系大量俘虏嘅啫，只不过系，咁唔知点解啲人成日都见到日军嘅操兵咧，系咪鸠噏啊？你觉得？成分好大喎、啊，覺得真係你反而英軍死我，英軍死我覺得 make sense 喎、啊。嗰陣時英國俾日本 take over 嗰幾年咧、 嗯， 三年八個月啊，佢哋真係一係入戰俘營，一係當場死，一係斬頭噶嘛。咁、嗯、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去到嗰啲地方見到英軍操兵，我覺得 make sense 過日軍操兵咯、啊，真係、 嗯、 可以咁咯、啊。即係所以我覺得 要 check 翻。 所以我觉得 究竟死咗几多人 系咪啊？系啊，同埋个历史有冇集体日军死咧？就真系极少、啊。 嗯， 集体日军系投降嗰阵时俾人拉咗去啫。 嗯， 咁同埋冇理由 loop 翻一个施害者，唔系 loop 嗰个受害者噶嘛？咁斩俾人斩头嗰个系鬼，佢冇理由带埋日军嘅鬼嚟俾你睇噶嘛？系咪？咁、 嗯、 点会发生呢事咧？所以我觉得真系多鸠鱼咯，我觉得。真系唔好意思啊！如果大家想听。恐怖热线咁啊，即系听翻嗰啲啊，真系。 Teddy Wong 上次系海富画家企喺我面前， 哦、海富 我咬咗一咬。奇奇画家同马车直臭， 春 雷画家琴日走到最前线，趁地主画家为警局又去玩鸡蛋。 哦 ，OK， 系啊，鸡蛋。 知边个露齿咬牙而笑嘅表情，拇指向上，白卡呢个唔知，拇指向上。Grandin Chan 画家警察总部特单嗰个咪就系佢咯，春雷群众入埋立法局，黄泉路上唔明点解茶餐厅啲电视成日播 CCTV B 个新闻台，每次一播到示威新闻，啲人就系咁屌班后生仔破坏社会。The man the tune 我公司劲多深蓝大叔大妈。 有啲后生仔都盲撑开景，我系 canteen 简直想死，我忍唔住都要少几句，但唔可以爆粗口捻辛苦，因为要小心俾人喺 HR 投诉。六少英军英文。 哦，喂，咁啱啦 ，Samantha， 呢度咧，如果你爆粗咧 ，Siri 啊帮你读嘅，咁如果你真系好谷得好辛苦咧，不妨喺度爆下粗。咁啊，皆大欢喜嘅印象中，大家都好中意有人揾 Siri 啊爆粗嘅，即系代咗自己脑啊。咁咧，另外咧就系、是、啊，哇！如果流马车同埋画家只抽咧，就唔使讲啦。即系大家有睇哥斯拉都知啊，即系流马车就系嗰只飞蛾咯。虽然飞蛾系自己有，因为阿哥斯拉个劲敌都好劲嘅，咁冇得比啦，大佬。你知唔知啊画家啊假若啊？我就格拉低夹一夹佢个头，即系俾佢索两下，两嘢都死啊！因为画家长期唔冲凉嘅，据所知。咁啊，所以流马车得把口嘅啫，即系你同阿、哥斯拉困一样咁戇鳩啊！真系。咁啊，另外就系、是、诶，我睇记得个画面啊，就系、是、差馆掟蛋嗰日见到佢啦。原来立法会都有佢，我又唔知道，因为我琴日冇行得咁近。咁啊，总之佢企得好前，而次次都冇事㗎喎。原因就係差佬怕佢、啊。因为佢又溝通唔到啦驚。同埋有白卡又告唔入啊，即係又要俾人打喎、啊、最惨。即係你估差佬埋去搞佢，你估唔使受兩嘢。因为佢好勁㗎，佢我见佢有一次唔知同啲古惑仔定同啲蓝丝阿伯呢，搵个心口撞呢，撞到人弹开晒嘅，好笑。好犀利。 好 犀利。你搵下画家冲突咁样空袭咁样就知道 了。OK, okay.。 And he just say the remix, 点解日军话英军五搞警总后面面无表情 ,Rainbow Lynn 几时约女王来一起讲下生同 YVH 的抗日时期。香港好像死很多的是加拿大青年軍、 啊、 Anderson Anderson 姓氏提反有一堆日軍撤伏 And he just say the remix 或者往加香港警察搞啲警犬 Jeremy Moore 探長你啲鬼故我真係笑咗出聲 Anderson Anderson 咁又真係冇人有聽過見到大量英軍嘅鬼喎 The man the child 我平時都勁爆粗笑到碌地嘅表情笑到碌地嘅表情， 唔好重複啲表情啦，因為要等好耐嘅，唔拜託啊！ 靠518個條片係兩個都話俾人打。 哦、 And he just say the remix Siri 爆粗好聽過啤梨晚報 D 爆粗， 見仁見智啦呢、這個。喂 ，Hello 葉國呢？ 唔係政治對家嘢先咧，只能馬出。Paris Y 熊猫，我哋直头带热能探测器去打过镜，扫到前方正12点位有底温热动物，即场换降 boat 转打降，但向前扫乜都扫唔到，有后续太长懒打字，几乎有一个兄弟跌落悬崖。 呢、 這 个先最恐怖。 喂，不如咧，喂阿 Casa Y 熊猫，不如咧你去探长个 page 嗰度咧。留 message 或者用 message 电话打俾我封烟啦。如果你有兴趣讲嘅话，因为打字都几嘥气嘅。不过咧就欢迎大家打粗口入嚟。 嗯。 陈怀松 J 之前阿 G 提过寄唐卡体验班有无下文、 哦、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 Samantha 鸭寮街五金铺有工业用耳罩瓶二收藏，我随身携带。宁静境界。Terrace Y 熊猫，如果流马车同龙心蛋呢？ 嗯， 嗰个唐卡体验班。 系啊，点啊？唐卡体验班。 等我读下个时间先。 系系。好似系咪啊？城寨都有唐卡学噶。 城寨有噶。 哦。 城寨。 系啊。 系咩？ 城寨总之赚到钱嘅就做。 哦，系咩？ 啊，几乎 系。呢样都赚到钱。 真系揾啲 呢啲赚到钱嘅 家人嚟。 哦 ，OK， 系。系，咁 等我参详一下。 唔系，有啲人啊 ，J 啲出家人嘅啫，并唔系想我唐家嘅，我觉得。 出家人。 系啊，好神圣噶嘛。喂，听得歌台啲人都好中意人哋好神圣噶嘛。 O K。 咁所以系咯，咁即系如果你去教啊，完全冇力噶，佢哋完全唔骚你啊，佢、 哦、 真系咁啊，唔系我真系唔系挖苦啊，讲真。 我睇下。 嗰边嗰啲人就系咁噶啦。 我哋呢度开班系毒药。 系啊，我哋完全唔得。我试过开呢个摄影体验班咧， 哦， 喺度得嗰六七友咧，跟住问佢话有冇兴趣真系咧，即系做 marketing research。点又嗱，老实讲要俾钱我唔学噶啦，咁样， 哦， 即系我好多谢呢度啲人好坦白钱我。 错他嘅啫， 系唔系嘅？唔系，真系唔够神圣啊！嗱，我又冇读过啲咩学士博士，我又冇攞过奖。我又唔系做记者，即系总之背后冇 story 嘅，咁， 哦， 就 冇 backup 咁样， 系啦，咁算啦。即系既然大家世人都中意呢啲美嘢，咁我就冇提供唔到，咁就算噶啦。甚至乎有人叫我去大学嗰度教嗰啲 multimedia 嗰啲嘢咧，咁啊知道我冇学位咧，诶，sorry 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对事唔对，唔系对事唔对人嘅，咁帮唔到手。 要学位啊？ 系啊，冇错。 咁系，如果你冇学位，跟住佢又要，除非有名气咁样。 系啊，又冇喎， 又两日都冇。 即系 nobody 就系 nobody。 春来重聚之前， 啊，读咗啦呢个。咁啊，头先读到边度啊？啊，得啊，未复嘅个。喂，精子同加椰子两个都系弱质纤纤，咁啊，梗系唔系同阿流马车比啦，梗，系。如果阿刘龙心同埋阿画家，我都觉得系画家赢，因为。画家又是一个迷魂锁夹住，把格拉底夹住佢，他都走不掉，即刻 无敌喎， 啊！无敌噶，简直是无敌风火轮啊！ 阿龙心是哲学家嚟 啫，系啊，佢讲好叻，同埋佢能够催眠到啲僆仔跟佢，同埋催眠到啲女俾佢玩啊！ 成堆都好奇怪。 佢条女咧孭住把剑，玩具剑嚟俾佢搏噶，你睇过嗰个片？ 冇， 好犀利！ 我唔会嘥你咁嘅时间。 呢 间 就 系伟 人嚟 嘅， 好犀利。 春来重聚。 哎呀，这个读咗啦 ，sorry。头先读到边度啊？啊，系阿邓武识话嗰个鸭寮街嘅工业用耳罩咧，我都系想随身带嘅，因为而家啲嗱之前咧讲半年前咧或者一年前咧，我成日都讲而家啲废佬咧，成日都喺啲公共场合咧，包括餐厅、搭巴士、搭地铁咧，都开住个电话， 系啊， 嚟睇剧咁样咧。咁我嗰阵时咧，我嘅观察咧。全部都是用 Android 电话同埋睇国语嘅内容嘅劇嘅。咁但係今年呢我已经发觉进化咗啦。用 iPhone 同埋陀地一啲僆仔呢或者阿叔呢即係个样又好似戴张白卡咁样呢，都系做返同一样嘢。用 iPhone 睇香港话嘅劇囉。 TVB 劇 係啊，未必系 TVB 嘅，总之我唔知道，可能 view 唔定嘅。 通常我见系听歌囉。 係同埋打机囉或者。同埋或者一个铃声咧，整首山歌咁样嗰啲啦，即系山歌嘅定义就系作山歌个作用就系希望对面山都听到嘛，即系嗰啲 frequency 咧嘈捻到扑街嘅，即系发觉而家多咗，真系好严重啊！所以阿邓武识咧，即系麻烦你影张相俾我认下，我都要买翻个先得。 工业用 耳罩， 屌成日都重复，我响边度开始咧？哦，好似呢度。 你姓鬼姑台啊？系咪啊？ 呢度有片睇啊？有咩片睇啊？ 奇 K 有片睇，流马车挑画家， 哦系咩？ 马车无力，叶确呢班嘉宾剪咗短发，好好睇喎， 好 看 哦！ 多谢。 神童你姓鬼姑台，喜极而泣嘅表情，靠518马车上次都系撇俾人打。Alan 唱成滞又话，奇奇龙心失踪咗。Samantha Child 白痴成约望住 TVB News 闹翻送钟闹学生，脸红嘴上有消音符号嘅表情。窗外重成滞果两公婆果啲唔捻理佢啦。Nike 后青年人出街前记得放啲支持黑警标语主解，而黑警搜查见到有支持者会收手唔查。叶国亮饮到奶茶加椰子。 饮冻奶茶加椰子即系咩意思啊？唔知道你讲乜春？喂，咁咧头先阿 Nicky 讲嘅人，又啱啱头先都阿晴定唔知边个 send 咗个 message， 就你 send 俾我睇啊，就话发 啊， 你 send 俾我睇嘅， 系啊系啊， 就发现咗个袋里面有好多撑警嘅标语啦， 啲 leaflet 嗰啲， 咁啊即刻放人嘅，你真系整爆啲差佬啊！呢啲 系咪系咪真系 work？ 应该 work 嘅，暂时都 咁啊系。呢排唔好， 又或者摆喺何君尧张相喺度度，喂，我偶像嚟噶，喂大佬，你唔系炒心，你唔系搞鸠我系嘛？ 你个屎忽窿！ 叶国亮饮冻奶茶 家爷子， 你 唔要惊佢老母臭开。今晚班蓝丝喺 Facebook 系咁 share 立法会里面班小朋友个大头像，真系好。PK Anderson Anderson 开个工业用耳罩团购啊，唔该。 啊 ，OK， 啊，工业用耳罩啦，同埋废佬 headphone 啦，即系我都系善心嗰度啦。即系见到啲废佬开晒嘢，我就会问佢 要唔要 headphone 咁样。但我上次我想买，但系又买唔落手， 太贵啊！ 唔系贵啊，即系嗰次又唔知点解突然间嗰下又谂住啊，益佢做乜咧？咁但系其实都 work 嘅，真系九蚊一个啫嘛。 系， 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买咧，就去臭汉场啊，即系福人福田定福人啊中心啊，即系喺鸭记，唔系喺深水埗电子大卖城，就喺高登对面嗰个唔知福咩商场嘅 地下嗰啲， 系啦，咁啊九蚊一个嘅，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嘅咁样咯。咁啊系咯，喂，咁啊不如我哋继续讲下呢个探灵啦。头 先 无端端俾啲话题 interrupt 咗，喂，咁究竟你点解会走去探灵嘅咧？ 话说我嗰日听阿潘聪嗰个恐怖在线啦，咁啱呢期十一周年，咁佢搞一个灵探嘅比赛啦，叫做，咁佢就话冠军咧就有一万一千蚊奖金咁。点 解咁伶仃嘅？ 十一周年咯，因为 OK。 咁跟住亚军、季军都有几千蚊咁样。 嗯。 咁跟住我见哇，成皮嘢咯，咁跟住咧就手痕，掟咗去参加。咁我其实冇谂住抽中嘅。因为我不嬲冇乜抽奖运，咁点知真系抽到第四五个嘅时候抽中咗我，因为佢又系会抽十一个， 我其 实唔 系咁多人够胆抽， 唔系佢有三十几个， 三十几个 都三十几个，即系咁我都系三分一机会都抽中 了，我即系搵十个三十几个 面，系啦，咁跟住咁佢其实可能佢有预备咗十一个 task 咁样，又跟住你又要再抽第二轮，睇下你抽中啲乜嘢，咁跟住我再抽咧。点知抽中咗我一个最唔想玩嘅碟仙？ OK， 即系我最惊，因为我未玩過。 除咗碟仙，仲有啲咩玩法？ 冇，佢有啲譬如可能去新娘潭度自己一个烧嘢食啊，咁跟住去华富村啊嗰、那个 瀑 布湾、可能你赌神像啊，或者你读嗰啲 挑人文 嗰啲新闻啊。有啲人喺嗰度咪意外死咗嘅，咁佢就讀翻嗰啲新聞，類似咁嘅嘢咯。咁跟住我就偏偏抽中一個。 唔係你嗰個 location 都好恐怖啊！真係。 我抽中一個沙嶺公墓。 係啊。 我可能唔知係咩。 喂，大家知唔知沙嶺喺邊度啊？沙嶺即係近黃石嘅。 唔係啊，敏感度啊。 敏感度啊，仲遠 啊。 咁咧係公墓咧，即係意思話有啲冇人收嘅屍啦。 是啊， 就喺嗰个下葬嘅。 系啊， 咁同埋嗰个衰在咧，因为个地理嘅关系咧，即系个地理物质系好容易流失嘅泥土嚟。咁咧长期咧都嗱乱葬岗，大家唔知道有咩印象啊？就是、总之系即系冇分别地抌落去嘅，即系系咪都乱咁捞啊？冇头冇尾啊咁样。 好似系火化咗，系咪咧？ 唔系啊， 冇话就咁嘅啫。 以前唔系，而家唔知 啊。而家应该系啊。 系嘛？咁咧就佢因为啲水土成日流失咧，于是乎咧佢系物理上咧，就算有啲石屎啊、墓碑啊，底下啲流走咗嘅泥咧，嗰石屎又冧啊，即系好核突嘅。因为我以前拍戏都去过一次，系好得人惊嘅个景象。咁虽然我见唔到骨头，但系见到都好核突嘅嗰度。咁你今次又唔知道有冇改善到咧？ 我去嗰一部分就冇乜嘢嘅，即系佢有晒啲石碑咁样，但系系得 number 啫嘛，冇名冇相， 一嚿石咁样嘅， 系啊， 厚厚地嘅， 系啊， 即系唔精工嘅制作嚟嘅， 系，咁跟住，因为其实我真系未试过呢啲探灵嘅，咁其实系有， 即系你 有啲惊嘅， 唔系嘅，你前本身都有冇呢铺人嘅先？ 冇噶，即系我对呢方面可能有少少兴趣啊，好奇心，但我未至于要去探灵，或者要去接触呢啲嘢，系咯，咁。咁又真係今次咁啱抽中咗，咁可能我係一半心都係想體驗嘅。咁咪可能我都有諗不如放飛機。咁但係囉囉下又想試一下。 你係熬到放飛機呀、啊、真係。 一半步係 囉。即係瞓唔著有壓力嗰啲呀。 又未至於瞓唔著，但我驚。 哎呀，陰公嘅啫。 我驚有嘢跟我返屋企啫。 OK。咁係咪有駐場師傅確保你冇事呀？ 有啊，佢每一集都唔同师傅咁样， 一个驻场 DJ 咁嘅。 系啦系啦系啦，有一集系咩噶嘛？佢会揾咯司徒法正个仔噶嘛？ 哦，法基 系，因为好似话佢近排 做嗰啲大手术，跟住有啲去到啲濒死嘅边缘之后，佢 灵力大增， 睇到呢笪大嘢。 哦，呢啲 P R 稿嚟嘅啫。 你问下佢啦，你识佢老豆啊？ 我唔识，我识法证，唔识法机。 咁都好啊，唔系咁跟住好诶，咁、我讲埋嗰个师傅系一个肥仔嘅师傅咁样，好高大，唔系。 哦 光头咁啊！佢开始杂铺嘅，开咗廿几年，但系佢又有阴阳眼嗰啲啦。 系 咁，因为一开头，因为嗰晚其实好热，一滴风都冇。其实由晏昼开始应该 系 好热，去到嗰度夜晚，咁我有着牛仔裤嗰啲咧，其实我都好热啦。咁因为其实拍摄人员都唔系好多，可能揸机嘅系得两三个嘅啫。咁有啲时间好赶急啦，因为做 live 嘛。咁一开头咧，咁啊，佢哋赶住 set 机，即系未 live 之前，佢哋 set 机啊 ，set 灯嗰啲咁。咁样咧就，我哋唔记得装香，就已经咧，即系可能去到踩落去嗰啲叫做墓地咁样啦。即系我哋谂住睇下搵下边个位可以摆，可以摆好嗰、那个 平啲嘅地， 系啦，摆嗰个碟仙图系 又 影到嘅。 嗯。 咁跟住，因为有黑噶嘛，其实嗰边都 系。 咁我。开头都有谂，咦！我见到地下有一块瓦片咁嘅嘢，我以为系啲碎片咁样啦。咁我冇遗意嘅，可能我都有惊嘅，死啦！咁样踩落佢嗰啲墓地会唔会 头盖骨嚟 啊？咁跟住后屘可以再睇清楚啲，咦？唔系好似金塔嗰个盖？ 哦，个好似碗咁嘅。 系啊，因为佢系埋咗落去，但佢就系露咗上面嗰个。 哦，即系啲泥流失咗，就突咗个顶。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咁呢啲嘢係反而係事后先至嗰个师傅先问返我哋。喂你哋头先係咪即係嘢个时候冇装香，我哋话係。跟住话有个成个金塔嗰个仙人呢。 有光头佬突咗出嚟。 唔係佢就係走去同佢投诉，佢话你招呼都唔打就喺我就踩咗我嗰、那个。 咁 detail? 係呀，同埋喺度 set 晒嘢咁样。嘩咁跟住我哋即刻。有啲熬啦，即刻做翻香咁样， 呢系咪剧情嚟噶咋？ 唔系啊，但系佢哋唔知噶可能， okay. 因为佢哋阿师傅嗰啲喺上面冇睇住我哋做咩，未、即系未 roll 机嘛，未 live。 咁、但系有带香，但系冇装到， 唔记得咗。 嗯， 因为阿潘聪同埋阿师傅吓，即都系后尾咁样先至嚟到。 嗯， 因为我哋 set 机先。 嗯， 所以就系佢唔知道。因为佢自己都醒唔起啊，主持人 系 咁跟住中间其实咧，咁我话一滴风都冇噶嘛，讲话咁跟住咧就阿师傅就话，即系要都喺嗰、那个，即系除咗我嗰个位置之外要装香啦，即系可能佢哋摆嘢摆成嗰个凉亭咧，佢、哋有地方摆嘢噶嘛，佢话个凉亭都要可能装翻啲香咁样样，咁佢就话装香嘅时候咧，就会有啲风嘅。 系， 咁又真系咁啱，每一次都系。 咁啊，物理上都会产生一点火，因为啲空气咧就会被即系火咧会吸啲空气嚟噶嘛，如果唔系燃烧唔到噶嘛。 即系佢又唔系点好多，即系可能普通一扎咁样咯。咁、但系佢啲风真系好似平时咧。 呢个物理常识嚟嘅， 但系又冇咁大风啩。 咁可能系连锁性嘅啫，可能。 咁严重。但系就系嗰阵咯， 因为佢一烧啲空，烧啲空气，啲空气就会补吸翻嗰度啲空气噶嘛，咁咪有风咯。 系咩？ 咁你话多唔多我就真系 我屋企装香好焗啦， 因为屋企本身冇风入到嚟啊嘛，咁咪唔会入到嚟咯。唔知啊，我鸠咬嘅啫。 咁所以系咯，咁巧啊！ 系突然间风啲风系咪凉风？ 即系唔系寒嗰啲嘅， 唔寒嘅， 平时嗰啲风咁样咯，但又真系一阵阵咁样样。 咁你有冇即刻整熄啲香，即刻停风 咧？ 要实验噶嘛？ 我唔敢。 嗱，俾我喺度，即刻整熄，睇下系咪即刻停先。一开一停一停，开一停咁样。哇，咁啊真系，我真系败啦。 佢我哋未 roll 机，其实都已经围晒埋嚟喺度睇。 即系往往都系嗰个师傅睇到嘅啫嘛。 嘅系啊，佢都唔得，佢有嗰啲眼啊嘛。 咁、 跟住，因为除咗话玩碟仙，咁我都要谂两个。自选动作咁样啦，叫做 佢几多嘢俾你拣咧？ 冇，我要自己 brainstorm 嘅。 哦，你话我着绣花鞋， 类似啊，系啦，即系可能你譬如你着红衫咁样，咁呢张化一个妆， 搽个嗰啲纸扎公仔嘅妆， 系咯。咁跟住我自己就谂对镜梳头同埋吹木铜笛，同埋波念佛机， 系系系。 咁跟住梳头， 咁你带埋支毛筒顶啊，即系 brainstorm 咗之后，你要自己带嘅。 系啊系啊，即系我抄到。 即系潮吹大人咁样。 咁我唔识嘅，咁我都系谂住鸠吹嘅啫。即系临时临急 brainstorm 冇时间练啦，系咪先？同埋去到都系谂住都会好紧张噶啦，你唔会记得点样吹噶嘛。咁所以就， 哇！如果我有实吹香港早晨啦， 唔系我开头咧，我自己执咗一句嘅，念佛机嗰句咧，南无阿弥陀佛。但系后屘谂谂下都系， 唔好搞啦， 都系会太紧张系啦，费事啦。咁其实吹几个音噶嘛，算啦。咁开头我系对镜梳头咁样噶嘛，我同时间开咗个念佛机先。其实一开念佛机，即系其实系个师傅讲啦， 就即刻蜂拥噶啦。 系有走埋嚟嘅，咁样咧， 你都觉得嘅？ 啊，冇、 哦 okay。 其实我已经有一半系紧张到个镜、 哦 okay， 因为你做紧 live， 上紧镜， 系啊，做紧 live。 咁而家唔紧张啦。 而家好少少咯，上过嚟两三次，咁跟住。咁好啦，咁师傅话诶，喺后面有几只手跟埋嚟，咁跟住叫我 stop 啦。我 OK， 咁我都即刻 stop 咗。 stop 吹啊，话 stop 个念佛机。 念佛机，念佛机先。咁跟住好啦，咁我吹呢个木桶艇。 系。 咁我吹咗两个音，跟住师傅就好紧张，就话快啲停，快啲停。 我想点歌。 唔系，佢话有个40-50岁嘅男人冲埋嚟，想唔知捻住我条颈。 好难听啊！ 系佢就系咁， 好难听就够啦，够啦。咁但系你有冇感觉嘅？ 冇啊，我就系觉得唔知，我觉得嗰下好热咯，我就系觉得，因为 紧张， 系啊，紧张同埋热，同埋俾蚊咬，我唔记得喷蚊下水喺个膝头哥嗰度。 系。 咁跟住，唔系呢个系咯，系呢两个都对佢哋嚟讲系有啲画面啊。咁但系其实我又冇乜。感觉到啲咩嘅，反而系玩碟仙咧，因为一开头我估啦，玩碟仙应该冇乜反应嘅，因为通常呢啲咁多镜头影住嘅咧，都唔会影到啲咩。咁但系嗰下系，因为我未玩过碟仙，因为我唔知佢喐嘅幅度系会点样。 一个人玩啊？ 系啊， 一个人都玩到，我真系未听过。 系咪下次试下？佢系因为以我印象系。玩睇好多港产片啦，以前佢嘅碟仙应该系喐得好快啊，定系点样？可能好恐怖咁样。咁但系又冇人教我应该点样玩，点样成噶嘛？即系可能佢就系俾张碟仙图我，咁跟住上面有个一蚊银咁样，一蚊银上面画咗个箭嘴咁样，咁跟住就有咗我啦咁样样。咁我中间 一蚊银咪银先咯，唔系碟仙咯。 系、哎、我唔知啊。系、 嗯、 咯，我唔知道有冇分别咧。其实咁你都系一个。纸上面喺度喐， 因为一蚊银个接触面多好多嘅，咁就难喐啲先。但碟仙咧就系得个边系 high 到块嘢，同埋 smooth 啲噶嘛。咁应该易喐啲咯。 即系碟易喐啲。 碟易喐啲啊！ 一开头咁开头，要摘圣杯先，即系问一下，哎，边位即系过咗世 喺附近啦、 啊，系啦，即系肯咁样帮手同我玩 咧，系、 啦。咁叫我摘圣杯，但系摘圣杯其实我都未试过。咁我都唔识嘅，系啊，我都唔识噶嘛，即系咁佢教咗我嘅话，要跳闸三次， 要 up 念念有词 嘅，系类似啦，即系可能边个肯帮我咁样， 系， 咁你要三次都系，即系佢哋话一阴一阳啊，一正一反， 系系系， 三次都系咁样咧，先等于佢肯， 系 同你玩， 我而家分钟闸廿几次喎， 其实系啊，所以我都惊，我拜托即刻应承我，我唔想再闸。觉得咁多次，如果唔系你又 咁点知三次就得啦？ 其实第应该话开头问一个嗰个叫咩仙人啦，咁样讲啦。开头呢个第一个唔得嘅，佢唔肯，即系有啲犹豫啊，仲系后屘第二个咧就 OK 啦。第二个系女人嚟嘅，好似话四五十岁嘅。第一个佢话男人，但系嗰个唔系几幸。 嗰啲岁数系咪死嘅时候？因为知道而家几多岁啊？有冇考究啊？ 佢冇讲，因为呢个都系师傅讲，即系可能佢睇到形态或者佢 feel 到，因为佢话嗰啲灵体有同佢讲，走埋同佢讲话点死啊嗰啲。 我45岁啦，咁 佢话点死啊咁啊？诶唔系，我突然醒起嗰个师傅，其实佢之前有做过电影呢一行。 哦， 系我系咪制片嗰啲？我唔记得。 系啦，总之系啦。咁、跟住，佢话啲灵体走埋去同佢有同佢讲话自己点死，即系讲到即系话惨嘅，因为佢哋冇屋企人冇姓冇人嚟拜佢哋咁样。咁有啲就话系自己俾可能黑社会劈死啊。咁有啲。有啲系咩咧？有啲我都唔记得咗。 有啲就喺马上风咁 样，唔知啊。咁但系佢哋都好似冇乜恶意咁样，即系纯粹可能好奇。即系佢话山岭公墓嗰啲围住我哋咧，都系睇嘢食花生嘅。 哦，花生鬼。 咁但系咧，佢哋咧嗰一堆入面咧，都有可能一两个叫做阿头咁样喺度叫做代表咁样喺度、 哦、话 事系啦。咁、 嗯、 就佢哋都有少少投诉嘅，就觉得我哋。诶、哎，做乜突然间嚟踩场拍嘢啊？咁样咁，跟住阿师傅就有即系撒冧咁样啦。 系， 诶，唔好意思，我哋好快拍完啦。咁拍完就烧翻啲嘢俾你哋啦，咁样样。咁但系可能有啲都唔系咁高兴啊嘛，即系咁、你哋拍嘢都唔系话大即系大晒啊咁样嗰啲噶嘛，即系唔系话你烧俾我哋咁就 O K 咁。跟住阿师傅咁啊，继续撒冧啊咁样。咁好啦，咁我玩嗰、那个碟仙嘅时候。因为我可能，因为我唔识玩咧，可能我揿得太大力嘅头啱啱 揿实咗佢， 即系我又唔系好实，我可能咁样 吊住， 又唔系吊咯，我有少少比力嘅， 系系系。 咁跟住咧，我唔喐啦，冇反应啦。跟住阿师傅就话我揿得太实，同埋咧，即系嗰个肯同我玩嗰个女灵体咧，佢话我揿得太实啊，因为佢想喐嘅时候咧， 佢话俾你听。 佢同师傅讲，佢走去同师傅讲，跟住师傅同翻我讲， 唔好咁大力。 系啊，佢话、你唔好揿得咁太大力，因为佢想喐嘅，但系你太大力，佢喐唔到啊，咁样样。跟住后屘咁我 OK 啦，咁我放松少少咁样样，即系掂住咁样样。咁因为即系其实 有冇投诉你用中指唔系好有礼貌？ 我有问，即系其实我唔知道应该用咩手指，应该用食指定中指，或者左手定右手噶嘛。 Okay. 咁好似我都冇乜所谓噶嘛，咁用中指啦，咁咁跟住一开头，因为其实嗰笪地咧又未至于话好平，即系佢系有少少斜咁。咁我就咁开头踎喺度咁样，咁跟住就系咁样啦，咁样吊只手咁样喺度话咁样嘅。咁当我即系可能吊即系比较放松少少嘅时候咧，其实我又 feel 到佢真系有少少喐。但佢喐得好慢，唔系我想象中嗰啲话咁样喺度指南针咁样，佢系好慢好慢嘅。咁当我真系坐定咗落嚟啦，直情翘起脚坐喺度，咁跟住仲要合埋眼嘅时候咧，系会 feel 得清楚啲。可能我都有怀疑嘅，咁 即系 feel 到喐啫，唔 系系啊，好慢咯，即系可能好慢咁样样，嗰一只咯，跟住开头我都有怀疑嘅，系咪我自己太紧张啊，或者个人咁样不由自主咁向前喐啊咁样样嘅，我开头我都半信半疑嘅。咁但系事后，我谂翻，即系事后我再自己喺度试咧，其实系好难，即系你如果你纯粹用， 好难专登喐嘅， 系啦， 即系翻到屋企又试， 系啊，而又好慢，但系又喐得好顺。 咁我想知嗰个 又唔执 嗰个银仔系咩银仔嚟？ 一蚊银嘅啫嘛， 哦，即系普通嘅嘛， 系啊，一蚊银。因为都其实嗰晚试咗三次到啦，我觉得系头一两次其实系有喐，第三次因为我自己开始赶住收工嘅心态，咁跟住试多次唔得就咩啦咁样，因为阿潘聪嗰啲可能佢哋睇住个 mon 离，佢哋喺个艇嗰度离远睇住个 mon 咁样睇住我玩咧，佢哋唔会睇到有喐有成噶嘛，即系佢哋觉得系冇喐到，咁我就。即系如果冇喐到咁啊，算啦，我哋就收队咁样啦，类似咁样样咯。咁但其实以我睇同埋，即系可能以师傅嘅角度睇，其实系有嘅。只不过我又好似同个女灵体有少少好似斗力咁样。我又揿得唔太实或者唔够放松啦，可能。咁所以就个成效可能望落去又好似冇乜嘢咁样。但系但 即系完全冇 message 去到嘅，即系总之， 因为佢太慢啦，其实。 哦 okay、 即系如果我要等佢揾到个字出嚟咧，可能搞成晚先得咯。 即系已经装晒香啊，念晒咒啊， 亦都请埋人肯定帮你喐到嘅， 系啊， 但都最尾冇结果。咦，咁啊，咁几难投票俾你。 但系佢教快镜嘅时候有喐咯，又真系明显咁样。 咁唔紧要啦，大家如果真系有得投票，咪投我俾你咯。 系咯，其实我都唔知佢网友 唔知悲伤啲咩， 系啊，定系喺佢个聚会嗰度投票我。 啊 ，OK。 不过而家都冇乜所谓，一去到后尾之后，我都唔记得咗。赢唔赢呢啲嘢？ 哦， 我哋系谂缩唔缩沙。 哦，咁除咗咁之外，冇嘢发生到嘅，成晚都。 又差佬嚟查身份证。 哦，即系有鬼啦，即系 真鬼啊！ 督灰啦，系咯。 你差佬有 number 嘅。 嗯 因为其实佢嗰度咧， 鬼差佬 啊，有影噶。 哦 ，OK。 唔系佢嗰个公墓咧，隔条马路对面就系啲村民。 系，我有人督灰啦，明显你 嘈。系啊，佢就话跟住有啲咩都揸车经过，佢话：其实因为比较静啊呢度，嗰啲村民好敏感，即系惊有挨挨啦，可能，因为近敏感度。 系，咁问下 Madam， 你有冇 check 过边个报警噶？会唔会系灵体报警噶？咁样 嗰个鬼警车跟住 系咯，唔系系鬼报警， 鬼报警 系咯。咁跟住冇嘢发生啊？ 冇，佢好似睇一睇身份证走咗啦。 哦， 跟住冇啊！完嘅时候咪烧翻啲衣纸啊，咁样。咁个师傅话系啊，开头即系嗰啲灵体唔系几敢埋嚟，攞嘢食嗰啲嘅，因为我哋太好似多人啦咁样。 系。 后尾之后隔咗一阵，咁佢哋先嚟攞嘢啊，咁样样。 嗯。 同埋唔知啊，即佢有提到咧，佢话咩十二号之后咧，你嗰度立法会系咪立法会啊？政府总部同埋冲击员啦，跟住佢话师傅话，即系佢算到啦，定系唔知睇到咁样感应到。 林郑要落台啦， 系咪？佢就系话有好多啲 black magic 啊， 系 white magic 咧，都夹击呢个政府总部咯。 哦，即系有好多义士， 系啦，嗰啲师傅义士可能系啦， 系啦，就夹击 政 府总 部咁 样，所以咧就令到班后生仔好勇武。 因为嗰啲十二号之后啊嘛， 咪十二号之后咯， 啲后生仔未勇武住啊嘛， 唔系咁要酝酿噶嘛， 一系投咗转冲击完之后，跟住佢先感应到系有呢啲攻击无形嘅嘢魔法咁样喺度攻击， 咁犀利，哇！原来咧真系。即系政治冇话唔关边个事嘅，连师傅同埋呢个灵力界嘅朋友咧，都一齐会关心嘅， 系 咯， 系咯，香港，因为香港好多呢啲噶嘛，好多呢啲师傅啊， 咁有冇讲边啲师傅会做呢啲嘢咧？有冇啲即 系 好似好似维权律师队啊，或者斗察咁样都 group 埋一班人噶嘛？ 咁佢又冇讲。同埋我都冇時間問啦，我都係攝啲時間喺度吹水問。 如果我識佢呢，我試下幫下手領軍啦，幫手即天兵天將咁樣搞警局先咁樣。 聽聞佢嗰個間紙扎鋪響北角 咁喎，你唔好扮人啦，一間無端俾人攝啲白粉咁樣啊，千祈 千祈唔好喺啲紙扎嗰度。 唔係係砌山豬肉咯，即係知道邊間有份搞佢哋嘅。 唔係嗰個師傅冇份搞嘅。 哦，那個師傅測到， 只不過係有其係咯，佢 即 係 有 個 感應到係。 咁样 ，black magic 同埋 white magic， 系啊，即系正法邪法咁样。 哦，咁只茅山定系咩嘅？ 唔 讲 呢啲，我乜都有噶啦。 哦 ，OK， 咁可能嚟自圣公会啊，或者 圣哈利路亚。 系咯，咁可能感受到呢啲嘅啫，嚟自高登仔啊，音乐台啊嗰啲。喂，好多人留言喎，对呢个鬼故原来都虽然唔系好多人入咗嚟，但佢都好似几多人留言。系啊，小明就问咧，送暖行动有冇人有兴趣？都冇人覆我哋嘅呢个，因为要大家拎几蚊出嚟都觉得好困难咁啊！有啲人画家同埋流马车嗰条片可唔可以 share 俾大家睇下咧？好，由呢个灵探比赛开始讲，系好多好多留言啊！ 蠢坏虫灵探都有得比赛，真系顶佢唔信。Magic 嘉宾原来系参赛者。唔怪得咁面善啦、，and he just say remix 探长，我走啦，几好笑嘅灵异节目， 再见 ，Y V H， 喂 ，thank you， 港币18元，开派我好似迟咗入嚟 ，at Nick Warm Nun 啊，好可爱，靠518，所有学校全民都有机乱撞江，黄泉路上有冇师傅跟住一齐灵探。 有啊， 同沙岭我去过 Vincent Wong 对乱葬岗嘅印象，香港每间小学嘅前身，喜极而泣嘅表情。Nicole Wong 所有学校全民都有红色绣花鞋，春联凭冇人认领或囚犯会撞沙岭，抄518同埋厕所最后个格唔太好去。Kremlin Jeans 抄支持9/24支持嘉宾同探长未 Won Nana。Kremlin Jeans 抄三郎奇案 Kremlin Jeans 抄大家记得附金 Y V H 结果 D 师傅好似大迷信。入面个大婶咁 ，Kremlin Jeans 抄黄色布警告现在生效，明天会唔会三号帮黄泉路上记得潘生每次灵探应该都有大探测机测有冇鬼？ 知 灵在天我有睇，全414亿个人玩到困嘅 Kremlin Jeans 抄嘉利大厦最猛鬼 Y V H 亦能先可以一人玩。你先要二人以上， 温子南 以上五一时人 HK7-39 now 抄518碟先唔系要用血咩 ？Ask for the best question， 点解用血啊？ 咁扯， 自己圆周率是多少 gram？ 咩三点一四啊？ 抄碟先要用低血，仲面望探长玩碟先应该只碟用几大啊？豉油碟、不锈钢碟、 上天之名碟啦， 投你一票啦！拇指向上 ，Nicole Wong 对镜梳头有机会吓亲旁边经过啲车， 真系有车经过。 潘聪话见鬼，靓嘅 Marv 冇碟先一个人好难玩，最少两个先容易有反应。如果一个人玩都会袋都好猛。奉劝各位最好就唔好玩。你越落大雨了， 你 越可能喺金塔入面啲住客报警， 话 成功对镜梳头如何？ 呢个冇乜嘢，反而系念佛机，因为佢啲灵体成日中意听经噶嘛。 啊，肥仔又出嚟，肥仔。 Hello， 探长。 系。 反而系听一播念佛机，佢哋就会想埋嚟听。 哦。其实系咩原理呢？ 因为经文呢啲咧， 超度。 其实所有宗教都是的，你经文是有一种叫做令他们平和啊，他们听完很舒服的。超度是另一样东西。 是是。 所以呢，啲人成日觉得唔好他们成日说不要乱播念佛机，或者不要在家念经，就是因为这样。因为你一念呢，你会引到他们埋嚟，跟住就会可能跟住你唔走啊，咁样类似咁样。 跟住部机咪得囉。 你又啱我真 係。其实同埋好多佢哋嗰啲所谓潜规则呢，我觉得好撒谎㗎，真係。即係譬如我听到今时今日都好啊，所有鬼呢都係为咗着数㗎啫。 嗯。 即係 有啲 係㗎。讲数又话讲完数之后又烧返啲嘢俾佢啦，唔知帮佢做人啲乜嘢，或者全部都係讲即係唯一嘅价值呢就是着数，烧啲衫，烧嘢食俾佢，唯一就 系 咁嘅啫。咁但系你有冇谂过咧？ 钱咯，烧啲溪钱。 即系总之都系着数啦。 系啊系啊。 即系总之都系利益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话假若今时今日，大学生廿几岁，譬如到40年啦，佢哋死咁啲啦，咁到时啲鬼好难搞嘅。佢哋啲诉求唔系就系为咗你啱食食件衫冻唔冻，同埋嗰啲钱可能为咗其他嘅价值噶嘛。 指责车 嗰啲啊，唔系啊，指责嘅选票啊，民主自由啊，即系我相信成个中国咧，100年后如果佢唔冧咧，都唔会有民主自由噶嘛。咁第时啲鬼好麻烦噶，又要双普选啊，又要交代嗰啲冤案啊咁样。咁嗰阵时啲人咪好麻烦咯，搞唔到啲鬼噶，到时。 而家有啲好麻烦噶。 咪就系话咯，即系所以嗰啲即系呢个界别嗰啲。人讲嚟讲去咧，都系啲旧世界嘅嘢咯。我认为，即系成日鬼一定系佢哋套板印象。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嗰啲人屈咗啲鬼啊嘛。其实鬼又点会咁简单啫？譬如有啲人为情咁样都有个死法噶嘛。譬如最近嗰几位朋友轻生咁样，佢做咗鬼之后，咁佢好孤独噶、哦。因为咧啲鬼下面全部都系为咗饮饮食食啊、着衫啊嗰啲嘢。 好似话，其实地府系有一个，即系好似我哋现实世界咁样。即系有生活啊，又有市集啊，咁样样嘅。 千与千寻。 或者类似咁样嘅，所以咧，其实你烧啲溪钱嗰啲嘢俾佢咧，佢系用到咯。 咁但系佢个金融系统会崩溃噶嘛？ 都可能似民间嗰啲。 丢咗几千万喎、大佬，一张几千万咪崩溃晒咯。 都系似越南嗰啲。 同埋佢冇嗰啲咩调控噶嘛？咁你咪你又烧佢又烧，咁咪 通货膨胀咯，即系好似津巴布韦咁样，有钱一沓钱都买唔到只蕉咁样，咪濑嘢咯。即系呢啲，同埋咧，有啲人烧啲嘢落去咧，系咁狂烧啲 iPhone 落去，屌！但系 provider 又冇嘅，你烧埋你只街落去又唔通系咪先？咁又冇发电嘅，唔使电嘅，叉电器又唔使烧嘅， 烧个水袋 咯。嗱，有啲有叉电器啦，咁即系呢啲，我觉得系人嘅欲望投射咗落去。就以為做呢啲嘢咧，就即係贖罪券啫嘛，即係啊自己做嗰啲嘢啦，安心啦咁樣啫嘛。咁但係你講嗰啲嘢咧，即係當古仔聽 OK 嘅，但我就真係 係啊，你等佢報夢俾你咯。 唔係，我覺得係直頭係整蠱添啊！屌你燒個電話落去又用唔到，有冇用啫？齋睇啊！咁你個最勁嘅燒嗰啲嘢係燒乜嘢？即係令你最喜出望外嘅。 我紙扎鋪嗰啲。都好似乜都有嘅喎，跟得好貼嘅喎。 你見過燒間麥當勞內未 啊？未 咯，我見過。 咁中意食漢堡包？ 我可能係生前好中意食咧。 哇！ 咁你燒包薯條食完就冇啦，咁成間麥當勞燒落去啦。 做老細， 我燒埋個滑嘟嘟落去啦，咁樣。 有咩用啊？燒個滑嘟嘟落去， 好開心啲。 炸薯條 係 嘛？ 咁啊燒，如果你燒個迪士尼樂園內 啊， 嗰間紙扎鋪又俾人告侵權喎。 唔系啊，佢都系 A 货噶啦，纸扎铺嗰啲。 咁咪俾人告 咯。嗰啲 Chanel 手袋。 因为我听讲 Chanel 啊、Gucci 嗰啲都俾人告过啦，系啊，因为你嗰张纸嘅 pattern 都唔得噶嘛。 哦。 咁所以落到净系用 A 货都几痛苦。咁仲有我以前细个见过人烧一个 Formula， Formula One 嘅赛车落去咯。 一比一啦。 系、啊、几乎一比一，细少少咯，我谂一比二到啦，我谂。咁啊，同埋我见过烧穿梭机。 啊。穿梭机 都冇用， 好正路，好正路啊！呢啲 咁，但系你烧个穿梭机，咁你都冇嗰啲太空人装备，咁样上到太空都系冇气头嘅啫。咁样同埋你个灵魂周围飘，使乜呢啲赛车同埋太空船啫，同埋穿梭机。 嗱，我嗰次睇咗个访问话，有个纸扎铺系订做好多嘢噶嘛，即系譬如你话吉他，跟住连埋个 M 啊，咁跟住又 冇 pick 喎，但系冇 effect 喎，咁点算啊？ 一 set pedal 啊， 同埋要烧埋空气落去，如果冇空气，个吉他咁运作唔到啊。 烧埋啲观众落去啊， 系咯，烧埋啲 fans 落 去，二万个， 越烧越多真系。 因为有排扎喎， 其实烧个 VR 嘅 goggle 俾佢咪得咯。 系，应该我觉得迟啲会有， 乜都有，乜都睇得到啦。 迟啲会有， 即系成个世界之窗喺就 Google 嗰度。 因为嗰个纸扎铺老板系啊，以前读设计嗰啲。 哦 ，OK。 跟住，因为有接手家族生意， 系， 跟住就所以就自己可能引申成发展成一套可以乜嘢都可以订做嘅。 咁你咪烧个麦啊？ 烧个麦， 同埋一个吉他，咪一个monitor 踩住个 monitor 吉他咁样。 我谂订做嗰啲人应该有，即系成对 band 咁 样，即系我觉得 一些鼓， 我觉得你当为民间艺术，我觉得非常有作为嘅。 啊，台湾好兴 啊，系，但系咧，你真系信咧就拆咗咯，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啫，即系唔代表大家嘅，即系当然你都可以信啦。咁但系我觉得就真系好多嘢理解唔到咯，真系。哇，无端端啊 ，Cody G 你系咪揿错两次啊？真系唔好意思啊。 refund 系咯，refund 翻俾你听。有人话碟仙一个人好难玩， 唔知道啊！你哋试下咯，即系可能其实佢唔系一啲好正宗嘅碟仙。 其实我都玩过碟仙嘅，我读紧中学嘅时候， 年少无知嘅时候。 一阵间可以，唔系其实我信有呢啲嘢嘅，不过即系你自己去体验下咯。咁你话我烧啲仙人嘢，我就真系绝对唔信咯。 Cody Chu， 喂 ，thank you 啊 ，Cody Chu。 Y V H 银仙要女王头、 哦、 ，Alan 唱知点解有人搞阿 Sir 后面话原来有法术。 系啊 ，Cody Chu， 讲第一百元 ，Alan 唱俾鬼搞后面 ，Ray 叶我同我公司啲同事讲呢度以前喺乱葬岗，佢大惊问我。真的，我答佢，因为你个职位成日炒人，收518小学有玩过笔仙，其他都冇玩过。Cody Chu 探长加油，今日个嘉宾好靓女。Mention 我有晚半夜经过隔离屋，有个女人坐住梳妆台前，吓死！细心睇，原来太紧格啦，底毛在天之灵地府都要一鬼一票选谷王。 陈地主，我之前问过佢哋可唔可以烧定落去俾自己。黄泉路上烧布话为俾人抄518 PSC Anderson Anderson 下面个个都咁有钱，边捻个出嚟开档卖嘢，同埋买乜鸠呢？乜鸠都烧晒俾佢哋。未话我今日先见到烧狗俾只狗 YVH 烧嘢只是满足在世的人。烧间别墅比正常人世点住 Ray 叶少汉保神偷 Ray 叶我最想烧我老细苏博 Magic 其实从来冇，师傅可以好清楚咁讲解下面嘅市场经济、政治、国籍等其实系点样运作、Stage two， 一阵间又嚟呢度唔读嘅。 YVH 我见过烧个谭校长落去唱歌俾仙人睇，陈胜吴广，陈胜吴广，拇指向上，拇指向上，拇指向上，拇指向上。Love Leslie 玩碟仙有冇出过事？ 我醒起样嘢咧，中间咧，玩碟仙之前，师傅又问我有冇兴趣，开一个钟头嘅阴阳眼， 得噶一个钟头都 系，跟住我太熬底啦，就冇。 哎呀，你叫 我惊收唔翻， 开我啊！ 但系下次咧、好似阿潘聪话咧，下次可能揾啲有兴趣嘅人上去俾阿师傅试下开。 好啊，好啊， 同埋佢系好得意嘅。阿师傅话个开关就喺只耳度咯，即 系 可能佢喺 Black Mirror 咁啦， 系啦系啦，跟住 掹呢个出嚟。 我有问佢嘅，因为 咁点咧？ 我开眼，即系你睇到嗰啲嘢系咩形态咧？咁样样，即系咪一团烟咁样啊？咁样类似。 啊，其实因人而异啦，呢、這个。 我唔记得佢点样答我啊，但系咧，佢会话你会好清楚听到佢哋喺你耳边讲嘢咯。跟住我 4D 唔好啦啩，可能净系见到都冇咁惊嘅，我觉得。 啊、 但系你讲听埋嘢，我觉得 听嘢咧 好鬼惊我。 我有一次都系近代嘅，十年前到啦。 啊 我住铜锣湾嘅，住铜锣湾嘅堂啦，即系旧楼啊，即系嘉乐连山道咧，嗰就系旧楼，好旧嘅。咁我住咧最阴森嗰啲单位嘅，即系有前后座嘅，即系连电话都收到好差嘅嗰啲地方。 哇，嗰啲好恐怖。 咁咧，其实就唔系好恐怖嘅，其实好住添嘅，因为我唔中意太光猛嘅地方。咁咧有一次我夜晚翻去咧，哎呀，好酷热嘅天气啊！咁咧，当你酷热天气咧，如果等 lift 好耐都唔到咧，等 lift 嗰度又好焗好猛噶嘛，系咪？咁咧，我喺拍、哦，即系上面人 hold lift 咧，咁拍啊，即系等啊，喂，唔好咁 hold lift 啊，仆街咁样。咁点知拍极都冇人，即系都仲系 hold 喺三楼。咁于是乎咧，我想抹开个 lift 咧，火唔可以 hold lift 啊，咁样就嗌落去啦。点样抹开？我听到地狱之门嘅声。 我哋老母咁样。 唔系啊。突然间好像十间茶餐厅咁嘈嘅声啊 ！OK， 喂， 仲有少少回音嘅，即系好似空旷咁嘅。哇，吓到即刻缩手咧，就立时冇咗啊！即系冇咗。 三楼啊？ 唔系啊，即系我喺楼下。 你楼下？ 我见到个 lift 喺三楼，见到 hold 住好耐都唔嚟。 哇！即系下面传上嚟。 我唔知道下面上面，总之 下面仲有冇嘢？佢啲嗰个 冇啊， 楼 下唔地路，唔好地路。咁我打开。吓捻到我即刻，我唔敢翻屋企住 嘅。 我即刻出去啊，饮杯奶茶先，翻转头，即系我避一避先。 嗰个冷汗， 因为嗰啲声系好恐怖啊！即系个 experience 唔似系有人同你讲嘢咯，亦都唔似系一间茶餐厅咁细嘅。嗱，即系幻想啊，好似一个中央车站咁大嘅，但系有十间茶餐厅咁嘈嘅声音。 哇！ 但系听到咩都听唔到嘅，但系一个噪音嚟嘅。是有回音空旷的噪音嚟，哇，好恐怖！即系我形容为地獄之门啦。咁跟住咧，饮完杯嘢翻去，咩事都冇，即系照旧。即系嗰次有一次奇怪的经验啦。咁另外一次咧，都系讲开 lift 啦。咁就系我以前即系好耐之前，我有个朋友一间公屋喺山谷村嘅。咁我后来先知道山谷村系咁恐怖嘅。山谷村原来系一个。嗰啲回教坟场，即系以前真系乱葬岗嚟嘅，即系有啲唔同嘅宗教嘅人聚集一齐，犹太坟场系咪回教坟场？咁咧嗰度咧，山谷村佛光街嗰边全部都系坟场嚟嘅，乱咁葬，因为以前冇规划噶嘛。咁后来咧就系、是、因为越嚟越多人嘅时候咧，就夹硬开垦咗嗰条路嚟， 起屋村咁樣。我嗰陣時當然冇諗過，完全唔知啦。咁嗰陣時我哋我個 band 嗰個琴佬咧就有間公屋，咁但係佢咧就屋企人咧就有啲成員咧就買咗樓，咁嗰度好細嘅，因為得百零二百尺。咁咧長期佢都嚟擺下唱片啊，擺下 HiFi 咁樣，即係上去探嘅單位嚟嘅，即係呢啲就係濫用公屋嗰啲人嚟嘅。咁跟住咧就於是乎咧，我哋嗰陣時就諗住自己作啲歌，就出隻唱片咁樣，咁咪喺佢嗰度錄音咯。佢又好中意搞錄音啊，就係而家嘅肥文啦。你都知邊個肥文啦？即係 Stage Two 推音嗰、那個。咁我細個識於微時咧，就大家玩呢啲嘅。咁於是乎咧就嗰陣時個個都有工翻嘅。咁咧我哋就夜晚放工落去錄到第二朝就翻工，可能恰一陣咁樣。咁點解我同埋另外一個咧個 singer 咧就走先？咁於是乎就搭 lift 啦。咁等個 lift 嚟咧，佢烏下諗住。即系落去食个早餐就翻工咁样咯。点知有个女人咧，又系传说中嘅呆呆滞滞、戇交交嘅一个女士， 白卡 企喺度啦，类似攞白卡嘅，就咧一开门好似吓到啊，即系褪一褪头，跟住同我讲上啊，咁啊，跟住我唔惊一啲都，跟住我以为上啦，嘭闩翻门，咁我同佢继续吹水啦，吹咁耐都仲未有 lift 嘅。咁我见到你落翻楼下，咁同我哋嗰层就顶楼嚟，得一个解释就系白卡咯。跟住我个朋友吓到，唔系啩，咁恐怖嘅，天已经光咗噶咯。我唔使惊白卡啫，咁但系都其实老实讲，我都惊嘅。因为俾佢 fix 一 fix 咗咧，原来个 lift 上，但系顶楼点上啫？ 系啊， 咁咪就系可能系白卡咯，即系可能佢都以为仲未上完咯，或者佢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啦，根本。即系你话系鬼都唔奇嘅，因为鬼都戆交交，成日都重复一啲嘢噶嘛，系咯，咁所以都几好笑啊嗰次都。 你成日，你细个成日咩噶嘛？ 我细个好恐怖噶，因为我妈，因为我细个其实我谂都系濒死边缘嘅僆仔啦，即系。是有哮喘啊，好严重嘅情绪嘅问题啦，好严重嘅哮喘啦。咁其实呢两样嘢都系同一样嘢嚟嘅，即系哮喘令到你情绪有问题嘅，即系会抑郁嘅。咁于是乎就成日带我嗰啲佛堂，啲道堂啊，唔系佛堂，去嗰度就契我俾一个唔知咩嘅神神佛佛啦，我唔知系神佛定唔知咩妖定唔知咩咯。咁总之咧就细个成日要饮符水。成日要上去到咧，就听嗰间扶机唔知噏一轮嘢，又听有个人，我记得嗰个扮鬼扮马坐喺个坛嗰个人咧，即系个人去好似个造型好似咩啊，好似唐三藏咁嘅，即系个头有嗰啲冠咁嘅，但系个样好似唐南兄咁嘅，即系我记得嗰间堂。咁嗱，我最近咧亦都去考遇过呢个地方。因为我细个读紧小学嘅时候咧，我净系记得入到嗰个佛堂烟雾弥漫，我成日都走去窗口嗰度企嘅，原因就系啲空气好啲。因为可能哮喘，我好识得第一时间揾啲地方望局。我见到个 Sony 招牌喺出边嘅，咁好大嘅，即系啲灯射到好，即系好光害嘅。咁于是乎咧，我印象就系咁嘅啫。点知我最近咧，我有朋友好耐冇见嘅 friend 咧，佢转咗行啊，去教紫微斗数。咁去嗰个地方咧，又系以前呢度有个 Sony 招牌嘅，佢话佢唔知啊，佢都系嚟呢间书局嗰度先上嚟嘅。佢话你点解记得呢度啊？我因为我细个讲俾你听个佛堂喺呢度，佢系楼下有一个佛堂，咁于是乎咧，佢带我个佛堂嗰度睇，咦系呢度咯。即系呢啲就系缘分啦，无端端记得翻呢个佛堂，即系 flashback 翻以前嗰啲嘢， 回忆。 咁于是乎咧，就成日喺个佛堂嗰度咧饮符水咁成。咁啊，嗰个期间咧，我唔知道因为我妈成日觉得我撞鬼啊，或者觉得我养唔大啊，带我去嗰度啊，定系嗰个原因咧？因为我即系自从去咗呢啲堂之后，我成日见鬼咯。 啊，反而系咁样。 我觉得两样都有可能咯，即系证实唔到，因为我妈又唔记得咗咯。咁同埋，总之我啦，同埋有另外一个家姐咧，都系被带去嗰个佛堂嗰度，嗰、那个道堂嗰度咧，就改咗个唔知法号定唔知咩，有个孙字嘅，唔记得咗叫咩啦。 咁所以咧，我同埋嗰个家姐咧，身体都系差嘅。 系。 咁所以以前你知啦，睇医生都睇唔好，就靠呢啲噶嘛。 系啊，我阿哥都系，我记得佢细个又系唔知有啲咩病，跟住砌咗车工嗰啲咁样嘢咯。 哦。 咁跟住唔知啦，大大下我可能冇乜事。 哦 ，OK。咁于是乎，我喺未发育之前咧，都经常见鬼嘅。 啊。 即系直头咧，嗱，我讲嘅耳仔都特别灵敏嘅、 啊。 我可能都讲过，但系有啲人未听过，就试下讲下啦。我试过咧，我以前住屋邨咧 ，H 型嗰啲啊，即系行出去厕所嘅要， 系 行一段路先去到嘅。咁咧，我成日听到咧，楼下可以开 party 咁。 系， 因为嗱，日头咧就一间嗰啲食茶楼嗰啲嘢嘅铺头嚟嘅。咁前铺啦，向街嗰边咧就系入口啦。但系铺后面咧就系洗碗啊、厨房嘅地方嚟嘅，咁、我咧就认为有咩咁奇啊？日头做酒楼，夜晚未洗碗或者有人煮餸咯。咁但系一路都以为系咁嘅时候咧，因为以前我太细个咧，即系家丑啊呢啲，咁细路仔又坐痰罐嘅。咁咧后来去到自己识去厕所嘅时候咧，我发觉咧我屋企听到嗰啲声咧，但出到系咩都冇啊，静嘤嘤嘅。 哇！ 佢都佢识嘢咁，咁于是乎咧，即系我发觉我耳仔咧系成日都系听到呢啲咁嘅嘢咯，同埋去嗰啲做大戏嗰啲地方， 系啊， 啲球场咧就成日见到有人喺度食嘢啊、执嘢啊咁样咯， 系唔系人嚟嘅？ 我细个根本就以为系人咯， 我通常都系嘅，好似话细个通常成日见到咧大下就唔会见噶嘛， 系啊！我其实最后一次见到鬼咧，就系、是、都大个咗噶啦，喺人哋屋企见到有个嘢喺埲墙度走出嚟咯，上半身咗仲系，就好腰力过得一半咁突咗出嚟啊！好似嗰啲猎鹿嘅鹿头咁样， 我好细胆嗰啲嚟，我系嗰啲咧，以前咧住港岛区啦，搭小巴经过嗰啲香港殡仪馆咧，好紧张嗰啲，跟住流晒汗嗰啲嚟。 我细个都牛仔啊呢啲，但系唔知有冇惊。我细个上海街。见到啲棺材堡我都好惊， 但我系我嗰阵细个住柴湾咧， 哦 ，OK， 正正系对住个坟场， 哦 ，OK， 即系嗰个柴湾坟场，跟住每晚都系做功课做老嘢一两点咧，但可能又惯咗对住又冇乜嘢，我反而试过又系可能一两次，唔知系咪自己听错定咩啦，又系试过做下功课喺度唞啦，跟住突然间可以听到喺我耳边咁吓一声咁样， 哦， 咁样 灰色。系咪嗰啲？ 咁跟住嗰下我系呆咗嘅，咁我可能怀疑系自己一听错啫，咁样咁，所以都冇同屋企人讲。 哦 ，OK。 咁因为另一次咧好奇怪， 即系细个都有呢个能力嘅，原来。反而 我都唔系，可能咁啱啫，可能自己听错啫，系、另一次就系、是、又系做咗下功课，又喺度唞啦，咁咧喺度拉筋又成啦，跟住突然间见到手指有一滴血，即系都好大力嘅。咁我谂，咦，系咪我有蚊烂，自己 又 拗，系啦，跟住又冇伤口， 又拗烂咗， 拗烂咗嘅蚊烂啦，跟住我喺度 check 晒，咁我照晒镜，咁冇事咯。我滴血嚟边度嚟咧？我真系唔知道。 嗯， 系呢啲咁样，但我冇同屋企人讲嘅。 你讲照晒镜都唔知咩事咧？我谂一单真系好卵恐怖，劲恐怖嘅嘢。咁以前我曾经我读紧初中嘅时候咧、我屋企。嗰、那个做嘢时间同我放学翻屋企嘅时间咧，系有段时间全真空得我一条友嘅啫。咁嗰阵时好兴玩气枪啱啱，咁我用诶储咗68蚊，我记得买把气枪咧喺屋企玩啦。咁咧我成日都自己制造啲靶咧，即系制造圆形射啦。咁你成日玩呢啲冇瘾噶嘛？咁咧于是乎我就试下搵另外啲 target 嚟射下啦。咁嗰阵时屋企有曱甴嘅。咁我话你仲唔扑街，有把气枪肯定可以打到猎啦。 喂，你又搵下你阿家姐射下。 我唔系冇咁够胆，好凶狠个家姐。咁咧，跟住咧，我见到我厨房有曱甴咧，咁我搵只脚踢啲物件咧，逼佢埋墙。 系。 点知咧，好肯定佢又唔系好喐，就逼咗埋墙，砰打落去。 系。 佢真唔见咗，鬼曱甴啦。 弹开咗。 咁你周围揾条尸体揾唔到啊？ 弹开咗就 弹咗去边啫？你睇到佢逼咗埋墙角，点弹开啫？ 咁系 咁鬼曱甴啦，以为系，一路都觉得好奇啦。咁点知咧啊，一路都冇嘢啦。 喺个身度原来。 点知跟住咧，预备出街咧，照下镜啦，哇！超写架散咗黐晒个面度，哇！吓卵到我， 好核突啊！ 哇！嗰只黐线咁惊。 老实讲，即系如果讲只曱甴同埋个鬼咧，我宁愿见鬼咯。即系你话见完鬼冇眼屎干净盲，咩都唔会发生。喂，但系只曱甴咁样成只解咗睇咧，黐住啲脚啊、个肚嗰啲高啊，哇！屌， 两样我都惊。 哇，跟住全身冲个凉，即系嗰阵时诶，用嗰啲诶唔系即热水器咧。哇！冲冻水凉，照淋淋完之后都周身痕嘅，狂搽番碱啦，直头咧 假痕啊！啲心理痕 系啊，跟住我谂住搵牙膏嚟洗面咧，即系我会薄荷冇咁辛苦啦。哇！但系揦到扑街咧，但系咧揦完之后都个阴影咧，即系我自从嗰次之后，我真系好捻惊曱甴咯，惊到扑街咯。即系嗰次我其中一次最恐怖嘅经历啊！真系 我真系我依家都成日会自己吓自己啊！ 系点解？ 即系见到曱甴。定系咩呢？因为我屋企都多曱甴噶，潮湿。 系， 咁我成日都会自己见到少少嘢咧，我以为系曱甴就会自己吓一吓先。 系， 咁跟住通常都系嘅，好多时啲曱甴又系会某个钟数特定嘅钟数就会走出嚟，即系譬如12点后咁样准时。我屋企嗰啲系啦。 O K。 咁嗰啲，但系好多时候真系，哇！我一嚟咧，立一眼未见到，跟住我又即刻又喺度吓吓一吓咁，跟住又想养走佢定咩？总之搞好耐， 所以你头先讲咧，你话师傅可以开一个钟头， 系一个钟啊！你试下快啲。 即系我其实一啲都唔惊，老实讲，你叫我三个字对住啲曱甴咧，系有仲惊个十倍啊，肯定。咁所以我真系想试下呢个事。 你快试下，可以可能有助于你嘅创作。 系、哦， 即系听下佢哋同你讲呢啲。 系、哦。咁我都比较耻笑，都话啲鬼点冇唔 creative 嘅啲鬼都。 我嗰次有问阿 Crystal， 我话探长会唔会跟啊咁样，佢好似话冇嘅，咁但系我有问嘅，咁其实佢系咪容易撞嘢嗰啲嚟？佢话都似噶咁样，即可能佢啲面色定嘅咩啦， 但就 眼冇神啦、啊，眼冇乜神啦、啊、咁样嗰啲，类似，但系可能而家暂时应该冇乜嘢。 但系我第一次见佢话有嘢跟嘅， 系咩？ 佢有个着住啲 security 嘅衫。嘅一个阿伯，黑黑实实，好矮，有胡须，光头，咁我即刻拎阿曾健成张相俾佢睇，系咪呢个？我又话系喎，好似呢个，咁但系佢唔识曾健成，原来。 但系嗰啲阿叔样差唔多噶啦。 佢话佢系你呢个怀疑系印尼人嚟嘅咁讲，因为曾健成都似印尼人噶 嘛。咁跟住。佢有冇即刻帮你话整走啊？嗰啲 我冇喎，佢话好友善嘅，佢冇恶意嘅咁样。 咁就有佢啦。 咁佢话可能佢帮你都唔定嘅，唔使惊嘅咁样。我都冇话惊。 咁、哦、所以就有佢啦，冇你啦。 冇错。 喂 ，V H， 我都想开，陈 皮 子消队军队落去， 报名 到时乜鬼都唔惊。黄泉路上空宅，我烧开咗眼，收唔翻就大 Q 镬。Match 探长潘聪好似话七月再去沙岭收嘢俾嗰度啲先人，你申请 join 佢啦，不如抢位抢探长快啲去揾潘聪开阴阳眼。 你哋唔去点解叫我探长？ 喂， 因为我开 live 我谂住， 应该是嘈的回音。陈地主天堂留咗个位俾佢，全414会唔会系 check 咗嘢？518朝早见唔到都系以前嘅人讲。黄泉路上细个唔识嘢，有次搭 lift 系咁拍 lift 幅墙，我停手冇拍嗰时，有人拍反部 lift。重点系成部 lift 得我一个人、 啊、 ，BTW 细个唔识拗底，喜极而泣嘅表情， 真系有人 点撞鬼啦、啊！最深刻嘅经历系点噶？抄518 message retracted 马成功小强弹咗上脸，竟然冇感觉。Abby Chung 听到鬼讲嘢好挣钱，肤色嘅拇指向上。Abby Chung 开阴阳眼，我又要再开清楚啲。 哦，系、哦。其实曱甴弹上面咧，我其实我可能唔系冇感觉嘅，因为气枪啪射嗰啲嘢咧，一定有啲即系平时唔系平时即系嗰下好爽皮噶嘛，即系你有时啲嘢弹到咧，即系个刺激感咧，令到你分辨唔到嗰啲嘢弹嚟落你块面嗰度，因为其实曱甴个质量都好轻嘅啫，原来 哦， 即系水质嚟嘅啫，即系好似一撇水咁飞埋， 蛋白质嗰啲咁嘅嘢， 系啊，同埋佢又唉，即系总之好恐怖啦，屌！ 七分的被机铺飞曱甴呢？哈哈， 你又记得喎、 啊？曱甴恐怖过见鬼。 系啊，喂， 基普飞曱甴咧，好长篇大论，费事讲啦。同埋你又讲过，费事讲多次啦。你又听过， 人都好恐怖 啊。系啦，喂，咁咧就喂，你话嗰、那个如果可能咗开咗，好似佢话斋收唔到咧，咁 一世咯， 对我嘅网台事业可能有。 有一直讲鬼故， 突飞猛进，可能转咗 channel 都唔定。 你学七仙女师傅， 系咯，七仙女师傅，你有冇七仙女加埋潘聪又好好睇？七仙女成日讲埋啲扮咸，即系讲咸嘢又扮正经嘅，你明唔明？ 哦， 明明系讲咸嘢，但系潘聪咧讲咸嘢咧就好高潮，即系成日讲埋啲 抽水， 系啊，啲麻甩佬嗰啲咸嘢最高潮，例如有啲咩怼到啊咁嗰啲咧。佢好高潮喎，聽到。如果下次有機會我問我，喂，你係咪好興奮㗎？見到呢啲咁樣。係 啲興奮，跟住啲網友興奮啊。 係啊。喂，咁樣今晚即係講鬼故講唔成㗎啦，講下啲經驗啦。咁我同埋今晚好明顯呢，比起呢排呢嗰個收視率就極低嘅呢排啊，但平常呢就算高嘅。 嗯。 咁希望即係大家輕鬆下啦，即係唔好晚晚都過於令到自己情緒太過紧张啦，当然 系个沮丧咁样， 系啊，正事系要理嘅，但系净系好悲愤同埋好愤慨，咁样好难长期斗争，即系你只会因为令到你借咗之后，可能你冇兴趣再提、或者冇眼睇，咁所以我觉得仲辛苦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唔好咁沮丧啦。而家点几钟啊 ？J 都夜啦，我要 call 车俾你翻去啦。咁咧就多谢大家入嚟捧场啦。咁你嗱，因为咧佢会 delay 成分钟嘅，咁希望有啲即系等埋啲留言，先至 点 close。喂，你饮唔饮嘢啊？仲 唔系 OK 啦 ？OK， 我想斟杯水啊，不如俾你 solo 一阵。 solo 一阵 系啊？ 有啲咩讲咧？ 你讲下。 我谂紧仲有啲咩补充？ 我拖鞋都死啊！ 你 好，你补充下苏罗一阵。 长期 hyper 对身体唔好。 啲人新留言。 有啊。 你读下咯。 大家对仲有冇啲咩想问呢其实。鬼拍马都追唔上人可怕。跟住又话、有人话我想学 bad magic， 就死啲扑街。有人话咧，记得你以前系帮机铺开门啦。 嗯嗯嗯， 帮机铺开门咁，你咪可以成日打机。 系啊，我成日我仲招呼朋友去打，好开心噶嗰阵时。 用个锁匙咁样，唔知点样一开咁就可以。 咁啊，直头每个游戏机都有道门仔咁入钱嘅、那个，一打道门有条铁线，一揿一揿有一局噶啦嘛。 哦，跟住你就拯救99局俾佢哋。 我唔使，中意打边咪开边个咯。 O K。 好打嗰阵时啊，因为我有朋友屋企人开机铺嘅。咁帮佢找钱嗰个阿叔就翻乡下做啲丧事定唔知咩，咁啊突然间搵唔到人，咁啱我又嗰排失业，咁帮佢看几日咯。 O K 喎呢啲。 系啊，我哋以前嗰代乜都做噶嘛。 我以前都成日谂去戏院做大位嗰啲， 又可以睇埋。 系啦。 系。 又即系咧，即系叫做兴趣啊嘛。 嗯。 咁但系我都做过嗰啲 blockbuster 咧，租碟嗰啲。 嗯。 因为。游戏睇嘛， 啊 OK， 同埋员工福利系每个月都有成三至到五套嘅戏可以租翻去， 咁少噶咋？ 系啊，拍咪讲可能 part time 咯， 哦， 咁但系都 OK 嘅，你对住啲戏， 系系系， 仲好过对住其他好闷嘅嘢，衫裤鞋袜咁样， 系系。 Ray 叶，我记得你话以前帮机铺开门 ，Clam Lam 探长你好，今日讲鬼故， 拇 指向上 ，Y V H 直播左边三只，右边四只，同长家演探长饭局，请已故之名人士访问 ，Clow 518长期 hype 对身体唔好、，Air Force One 鞋哥 J 这短发好睇，黄泉路上有冇撞鬼经验？ 咪讲咗咯， 反而。我妈咯，我妈嗰排早排，佢可能嗰排比较攰啊，频扑啊，即系要照顾屋企啊，跟住又唔知照顾自己阿妈嗰啲。咁跟住佢话嗰日因为佢之前咧就喺大角咀可能某间铺做嘢咁样啦。咁跟住佢个厕所咧，其实系要喺 我记得水电铺， 类似啦。 嗯， 佢个厕所系分开嘅，即系佢要上楼嘅，但系佢又要喺嗰个另外一栋大厦。 咁开闸咁样去先至去到嗰个厕所。咁跟住佢话佢开闸嘅时候，因为佢嗰次去厕所系因为急屎，咁跟住啦，佢其实好急嘅。但系嗰条楼梯比较窄噶嘛，佢未开闸就宁愿见到有一个肥肥地嘅阿婆落紧嚟，好慢咁样嘅。跟住佢心谂：阿婆你快啲啦，我好急屎啊，我想快啲，你唔好阻住嗰条楼梯。跟住咧，佢又一开闸 穿过咗肥婆， 唔系一开闸就冇咗人咯。 哦， 因为其实佢明明见到个阿婆系落紧嚟， 系仲系肥嘅添。 跟住肥肥地系咯，佢总之佢见到形态系肥肥地嘅。 哦， 咁佢一开闸，跟住个阿婆已经冇咗啦。 咁佢仲敢唔敢啦？个我话之后 够胆嘅都，因为都系得嗰个厕所。 系，OK， 马成功啊，睇下流马车添。 Love Leslie 自杀嘅怨气有几重？思考中嘅表情，马成功唔试下直播打机？ 试咗啦，冇人睇咪唔试咯。我做乜都好似有毒药咁噶，唔知点解。 怨气啊， 系咯，怨气。 好似反而嗰啲唔系叫怨气咯，反而系即系你有冇听闻过咧？话自杀嗰啲人系你要不断重复你死嘅时候嗰个动作啦， 罚惩罚嚟噶嘛？ 系啊，跟住藉住你本身个元兽。 咁你呢个系 mechanic 嚟啦，就唔系惩罚啦，即系你。即系你当一个， 但系都惊吓噶嘛？ 你当一个 timer 咁样，佢不停都要做嗰样嘢噶啦。但系你自己单方面停止咗某个运作，但系你未代表你停咁解啫。 但系你嗰下，如果你痛苦嗰下， 不停咁痛， 系咁，其实好惨。 其实呢个我觉得相似系，即系比较似系吓人哋，叫人哋唔好自杀咯。 一嚟咧，二嚟就系话，即系就算佢第转咗世做，即系做人咯，好啦，佢会身体有啲残缺咯。 系， 即系。佛教的角度是这样的。 OK。 咁所以。 哦，即是你信的坚系。咁如果譬如马上封死嗰啲咪好爽皮咯。不停咁样哇高潮咁样心脏病。啊是喎是喎。咁有啲人马上封自杀㗎嘛，可能会唔会呢， 唔知你 试 下。 即是明知自己心脏病嘅。咁日日都去叫街咁样。咁跟住呢点都有落死㗎嘛，係咪先。 咁嗰啲阿叔冇諗到咁样。咁醒㗎嘛呢自殺方法。 啊如果第時。 你會提議下佢 可以呢個咩表情啊呢、這個叫做。 思考的表情。 問問下係咪先。 思考中嘅表情。 哦係啊。即係可以試一下喎呢、這個。即係大家有心臟病嘅朋友可以咁樣試一下。即係如果你真係信佛嘅話呢、即係不停咁樣你陽壽未到但係你不停咁樣馬上風不停馬上風。哇好干喎真係呢、這个。呢个。 首先佢要歸类为自杀先。 咁你明知道自己有事走去做叫鸡做唔系自杀。呢个简直系衰死游泳嘅可以话。 可能就系唔系心脏病 啦。 我 唔 怪 得知啦。有啲人呢 ,SM 嗰啲呢咪好鍾意勒住条颈死嘅。咁如果自杀咁样死咪满足晒囉。所以我觉得唔 make sense 嘅。点会有咁着数啊，即系你想点就点咩唔通。 唔知道我死啦应该好痛苦喎。 我觉得睇下你想唔想死啦。即系如果你想死嘅人就走去死到求人得人嘅话。咁应该佢就唔痛苦嘅。其实反而啲痛苦转返到你屋企人嗰度。 係 呢个人。係咪先。即系我觉得自杀嘅人唔痛苦嘅原因就係、是。佢求人得人佢想做嗰样嘢而做得到嘅。譬如我要真普选嘅。咁但假如有一日真係真普选嘅咁咪好开心囉。咁一啲都唔痛苦㗎。咁但对啲权贵可能都记得你自己好痛苦因为只不过係。咁一讲到呢啲打破人潜规则嘅好多人都冇人。 佢真係 想试。我以前都做过大位以前金钟嗰间话猛鬼的我起初唔信。 金钟都猛鬼 的。有次就真係俾我遇到。哇。你睇下你玩咩 game 者宇文叫鸡叫到破产到自杀唔到。陈地主弹俾个777你马上封。 咁攞去弹钟㗎嘛大佬。喂呢、這个我唔明白你讲乜点知有次。就真係俾我遇到啊！喂，讲下嚟听下 ，Ray。 金钟嗰间咩啊？唔系 UA 啊嘛？ 金钟 PP 啊嘛 ？PP 里面嘅啫。 系啦系啦，以前 系咯，冇第间。 有间 UA， 嗰间系咪叫 U 定叫 ACM 咧？ 以前唔知几多年前。 系咯，大家年龄差唔同。喂，讲嚟听下，嗱林阿 J 未走之前， 点样讲法？ 愿你睇下你玩咩 game 者，宇文叫鸡叫到破产到自杀唔到，陈地主弹俾个777你马上封 Air Force One 泰哥探长直播打 Until Dawn 打成八个钟，直头系燃烧生命。喂、哦、，VH 亦到时可能马上风味成先正尽人亡。 哦、 The Man the Chili 马上封爽死，开派对人有纸喇叭，冇同彩纸，算414点样不停马上封 sausage。 万峰苏石马咩？点样不停马上峰啊？ 苏石 唔系头先讲紧咧，话自杀嗰啲人咧，即系你选择同个阳寿未到阳寿就死啊！咁就会余下嗰啲时间就不停咁循环你跳楼或者痛苦啊嘛，咁所以咧就吓到啲人就唔敢自杀。咁、我突然就系专系反驳挑机、或者谂另外一个可能。即系我就系话，本来六十岁先死嘅，但你五十岁就因为马上峰自杀死咗咧，咁你就十年爽死咯，咁解啫。可能听一半未知我即系讲乜。系、开始嚟啦，阿 Ray 叶。 Ray 叶就喺有次带原委，自己企喺后面睇，而且肯定附近无人。我自己讲套戏都唔系咁好睇，点知隔篱有人同我讲唔系呀。都几好睇，我一转头无人， 咁靓 如果马上封死，咁咪真系欲仙欲死。迷眼路似儿笑同冒汗嘅表情，靠518，我翻波鞋街过时，有个同事系窗见到个着中山装嘅人经过。Ray 叶以前金钟撇嗰间 U A。 哦 ，OK。喂，呢、這个我想知道呢个系咩表情？佢读好多嘢，我都唔知佢读乜。 呢、 這 个唔开派对人， 有纸喇叭，冇同彩纸， 冇同彩纸 咩啊咩啊？ 冇即系 冇同咗、okay、 彩纸，即系扮出嚟嗰啲。 明明系嗰啲吹 B B 嗰啲。 咩喇叭？冇同喇叭。 冇同 OK OK。 哦，咁 detail 嗰位。 反而我父之前好想成日去嘅咧，游地狱嗰啲咁样，嗰啲 地狱游记，即系成班人集体。 台湾好兴噶嘛， 系啊系啊， 蒙住眼咁，跟住又话你会落到去咁样嗰啲。 系系。 香港好似我见有一啲所即系师傅话都会做呢啲嘢俾人体验噶嘛。 系。 即系又系潘聪嗰啲节目。 喂，咁你不如不过潘聪听到个名字，我谂佢即刻。reject 嘅都系 啲搞笑 嘅。哦，我记得嗰、那个咁样扑街嚟嘅，咁样搞事。 应该唔会啩？如果你冇乜嘢啊嘛， 冇嘢。 搞事嘅会记得。 佢冇话我，只不过系嗰啲听众话我啫。 哦， 即系现场俾佢系咁狂插。 佢冇单反嚟 ，OK。 佢冇，我其实唔系好识佢，我就见过一次啫嘛。 哦、OK。 对上冇几耐，唔知咩机会啊，定系睇首映定唔知都见过一次。 咁啱啦，你同佢唔熟，你咪可以去。开个眼 啊！好啊，好啊，咁 你扮网友啫嘛，你扮网友。 但系你入咗好大个网未先？有冇货金啊？冇、哎。 有咩？我有俾月费听嘅。 你有我冇啊嘛？我吓冇噶啦，我冇算咯咁样。 佢都系为几蚊一集。 喂，咁你嗰啲出咗街未？ 出咗噶。 出咗噶。 系啊。 有冇好评定劣评咧？ 好彩冇劣评嘅。 O、okay、 K。有啲仲话咩？ 叫佢多啲嚟 啊！唔系，反而系话我呢一集比较印象深咯。 哦， 反而系 因为触目同顶。 唔系，因为我真系未试过贪 咧。 哦，反而其他参赛者佢哋系好有经验咧，玩呢 啲惯犯。 系啊，即系嗰啲唔会惊啦。有啲又系直情有阴阳眼啊，或者 又成日踢到左脚踢右脚又撞鬼嗰啲啊，当 唔知啦。总之佢哋唔惊咯。 咁你又事实上你又几新鲜嘅，因为嗰班人全部都系 佢哋 今日放好多屁咧。有甜味嘅，可能我撞咗鬼啊咁样嗰啲咧， 未知 系咁上下噶啦，你啊。 Clam Lam， 如果马上封死，咁咪真系欲仙欲死 啊！系啊，读咗 啦。迷眼路似儿 啊！头先我读佢嗰、那个，喂，你有着中山装嗰个人喺个窗度都几好笑。 哇！着波鞋啊？ 唔系就系、 是、波鞋、啊， 就系唔系波鞋先至觉得佢系鬼啊！即系如果你着晒运动装嘅咁样。 你又唔會覺得佢 係？你覺得 唉，同 出去試啦，咁樣或者做下同事啦。 但中山裝襯波鞋呢個好 fresh 啊！唔係啊，我頭先先講完咧，即係有啲 KTV 咧，著上面西裝，下面體育褲咁樣。 PE 褲 ，PE 褲加件西裝上衫咁樣。喺阿 Con Kai 定 Con Key 二世。多谢你啊 ，Conkily， 讲 第100元 ，Thank you。 叶同埋我哋会把客人外带的食物夹喺门口一个柜，有次带完出嚟，见到喺一包香 大家见到后唔出声 ，YVH 亦初初出来做嘢都见过一次，之后成日都听到人哋见过。Love Leslie 戏院同企房有好多鬼噶、 哦， 鬼， 因为佢话鬼都要。 有住我睇过《本草地狱游记》同《天堂游记》注书，有人话系用腹肌。 啊，用腹肌就得噶啦？乜腹肌唔系净系一个 messenger 嚟嘅啫咩？即 系佢话 地狱游记， 我、哦、用腹肌就可以落到去， 系咩？ 唔知咧， 即系 Stargate 嗰个系。 未投票，因为 Air Force One 系哥 J， 这样无赢到 Hedgement 个游戏。 未投票、啊，即系迟下就知啦。 仲有两三个参赛者未玩。 哦 ，OK， 即系仲系 processing， 玩晒先系， 即系发展中。 喂，但系佢呢一个我见到包厢啊， 系咯喂。劲喎、 啊，系咪原本系汉堡包 嗰、 那个 柜？嗰、那个柜系 converter 嚟嘅、 哦， 即系阴阳食物 converter 嚟嘅。咁、okay. 如果下次怼包香里，哇，变咗汉堡包、啊。 好 OK 啊，呢个系因为再拎去化验。喂，你嗰阵时喺边间做噶？系咪嗰啲斋铺啊？因为斋铺特别多呢啲嘢噶嘛。听讲 斋铺 系啊， 香你话 唔系特别猛鬼啊？ 斋铺唔会啩？斋铺 因为好多豆腐同芽菜噶嘛。 哦，咁应该豆腐铺多啲系嘛？ 咁豆腐铺仲多咁就， 佢话诶，不过佢话系 PP 啊，金钟 PP， 即系听闻 PP 都有好多噶嘛。 系因为 PP 咧，又系因为要之前系军营嚟嘅，诶，军营之前咧系夹硬杀咗条村噶嘛。 啊， 因为嗰度咧系好多古迹嘅，本来 系 即系条古村嚟嘅。咁但系英国佬嚟到咧，因为要好快咁样 expand 咧，就赶走晒人，定然之后啲人自杀定杀死晒咁样。 嗯、 所以咧，个灭咗条村，咁、嗯、所以咧就好猛鬼咯。 嗯， 好多听人讲啫。 喂，有人问你阴阴阳眼嘅。 多 J， 这样无赢到 Hedgement 个 游戏。 哦， 读 咗呢个。 黄泉路上戏院有一排位系永远冇人坐。 哦，系咩？ 又唔卖出去俾人。Mad Shack 讲真 ，J 嗰集表现一般，反而系个师傅好有趣。 哦、 Alan 唱本书系咁写。咁我係感信啦、 哦 okay ， 我都唔係好認識呢方面嘅嘢。 其實呢越多人唔認識嗰啲嘢呢就越多空間俾啲人可以搵到食或者發揮到。因為人有個好得意嘅嘢呢，即係佢講一啲嘢你完全唔識嘅，得佢先知嘅啫。咁你變相會崇拜嗰個人嘅、 嗯、 即係聽老師咪知囉、嗯、即係講埋一次是非嗰啲呢就當咗係真嘅。 就 真 系自己唔认识， 仲要同人哋讲，即系好似常识咁样咧，好卵劲，真系灯神， 随时开 live 咁 样。系啊，冇错。 反而个师傅 好笑啊嘛，佢话 唔系，但我见啲人喺度，有啲人喺度屌佢， 系咩？ 即系 觉 得佢流啊，唔、 哦、 知，但我又觉得，我觉得 因为嗰个师傅 比较实在嘅， 嗰、那个师傅唔够权威同埋唔够威猛咯。 系即系冇嗰啲师傅， 即、 就、 系、 是、 你讲唔啱嗰啲人想听嘅嘢啊嘛，因为某程度咧会屌人哋话人哋唔正宗啊，话流。佢都系因为佢本身听好多，就听埋咧，一旦唔同自己 match 到嗰啲信息或者嗰个常识咧，就抗拒。因为成个鬼界咧，即系鬼故界咧，都好中意大家浸淫喺个潜规则嗰度。咁所以咧，你大家你要搵钱，咪跟翻个潜规则咯。即系讲到即系似有还无咁样咧，就好受欢迎啊！那个师傅特别 系咯，反而我觉得个师傅 唱本 都叫。点讲？ 实际 系啦，即系 在地啲， 系啦，即系冇咁多废话嗰啲， 即系讲逻辑啲。 即系你问佢嘢，咁佢先要咯 ，OK 咁样答你。 系，因为嗰阵时我同阿司徒法正一齐出 trip 做嘢，我成日都挑佢机咧，佢最尾唔够讲咧，就话你拎只手嚟俾我试一刀啊，咁样，屌，即系你真系万事万灵，有冇人真系俾只手你试？ 大咧， 系咯，即系以为 close file 嘅呢个就系、是。 YVH 亦系唔系老板上完香放错系雪鬼，语文又系呢啲乱撞干式嘅传说，哈哈。Ray 叶我曾经有份工在醉酒湾隔篱，就喺华人影院，有次喺舱 lunch 瞓觉，突然见到有个老婆婆喺度，吓到扑街。Air Force One 鞋哥子与有毛同 J 这吹水吹唔停。 讲佢呢 讲开鬼，我第 一 次听探嘢做节目系你上无期做嘉宾讲 band 房鬼故。 哦，嗰次又系俾人插啦！屌你讲鬼故讲笑话咩戆鸠嘅咩？嗰次有好多人咁讲，咁但系亦都有 两样都有啦，亦都有人话啊，又几好笑喎，讲鬼故都另外一种玩法喎，咁有啲人觉得系咁样啦。 呢、這个子瑜有冇同我吹水吹唔？ 子瑜系边个啊？ 佢哋其中一个幕后， 肥仔 啊，系啊系啊， 啊 okay、 即系以前做电影咁样啦。 啊 ，OK。 唔系，其实好多时系我调翻转系拗水吹嗰个嚟。 哦、啊、，OK。 即系我哋嗰啲好好奇啊，或者咩 乜都问嘅， 即系咯，都、能讲开某啲嘢，吹开水咁啊，啱倾咪吹得两句。 系，其实你讲华人永远坟场醉酒湾。咁你见到阿婆喺度，咁你 find 到佢系人定系鬼先得噶？即系净系一个 阿婆嚟噶， 吓到你咁样。佢讲一个地方咧，就系三夫个场景。吓、 啊， 几个人嘅三夫咧？唔睇？ 冇啊。 哦，咁冇嘢啦。即系我开头 近边度咧？醉酒湾。 三诶，醉酒湾就系青衣岛同埋荃湾。 哦、okay, 中间嗰度咧，即系嗰个鱼排。那个就系醉酒湾咯、即系以前咧叫曾碑嘛。即系以前系垃圾场嚟嘅、，N 年前啦。 新嘅阿婆我都惊，如果系咁啊，讲话假系嗰啲， 系咯，我有时见到整容嘅嗰啲阿婆仲恐怖，即系后生嗰阵时整完容嗰啲咯，哇， 哦系啊，真系 吓到你扑街啊，真系，因为成个样都画出嚟咧、令你谂起死人化妆，即系主要系嘅嚟自呢个印象咯，我就觉得，即系如果俾我就系惊呢样咯。 梁少云吓到在惊慌，块面是指清晰的， 讲 佢呢咁都插。我觉得讲得非常精彩，专、业至 J 级数。Matt Shack 子宇系七小福其中一个嘅仔来噶。 哦 ，OK， 即系啊， 即系洪金宝嗰啲 friend 啊，袁华咯，袁华个仔啊，袁彪好似冇啊。 中风色鬼 ，YVH， 我喜欢探长中风色鬼故。 咩叫中风色啊？ 足球 Love Leslie， 我感觉到鬼噶，但睇唔到，系发梦先见过、鬼。 哦，发梦嗰啲未必系鬼嚟嘅，可能你嘅渴望好想见鬼。咩叫中锋式鬼故？ 狂踢波， 狂踢啊！哦，即系踢包啊！你真系唔知啊，定系踢个波俾人啊？唔知你咩意思？可唔可以具体啲说明下咧？ 黄泉路上阴阴这咁嘅样，喜极而泣嘅表情 ，Ray 越系鬼，因为我在的眼睇无人。 咁、你成日见到 嘅。Rape 都系啦，我谂你都几啲气质或者体质都几野鬼嘅，冇错。咁啊，阴阴姐咧好彩嘅熟一熟面，即系你成日睇戏都见到佢啦。但我记得以前咧，我唔记得喺湾仔定系尖沙咀咧、以前尖沙咀都仲有啲有间酒吧叫咩 Bottoms Up 啊，即系有好多啰柚啊，即系以前尖沙咀好多酒吧咧。即系有啲人跳艳舞嗰啲、即系可能你未出世啦。应该 系。 咁或者嗰集或者弯咗，我唔记得印象中咧，有嗰啲阿婆坐喺门口啊。嗰啲阿婆咧，成个样画落去嘅，即系浮肿晒，又搽粉搽到白、眼眉啊、眼线啊、口唇全 拉客入去 嘅，全画嘅。屌你话佢系鬼都有人信嘅，真系。但系冇理由活生生坐喺度咁解。 拉客嗰啲定？ 拉客嗰啲，我谂佢系老板啦、 啊。 佢唔会接客噶啦，应该大佬，即系除非嗰啲咧，因为唔系因为有啲人咧性上瘾嘅、即系强到咧随时都要揾嘢搏嗰啲咧，咁、佢又帮到佢啦，嗰啲阿婆，即系令到 regular 嚟翻佢嗰个性欲啊、因为下一客冇咁强，咁咪即系好翻咯，系咪？ YVH 劇爆鬼故中的盲点、 oh, okay. Alan 唱香港學物中可以点接触，有什么书可以买来看看？ 咁要问你都知啊，或者刘仁生啊。 學物中啊，如果想了解啊，睇下先。呢之前呢我不过你同 D100 唔啱㗎嘛。 唔紧要啦，我唔系同阿大班唔啱，有冇唔啱啊。即系其实嗱，我讲埋先，大班咧，我其实觉得佢喺几大邪恶老人之中系最唔邪恶嘅。我唯一同佢唔妥咧，因为拜毛泽东啫、 哦， 其他都冇嘢嘅。 OK， 系啊，继续啊，你讲。 咁跟住颜联武同一个即系我哋某个上司啦，都有个节目嘅，叫做《宽广心灵》咁样。 而家仲有噶？ 而家应该有，好似一个礼拜一集咁样，可能一年啦，一两季咁样嘅啫。咁跟住，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上去听一下咯。即系佢啲免费嘅，即系佢啲重温系免费。 系 咯，就系、是、咁样。 啊， 书嘅话，呢一刻又好难讲话边一本可以。 因为物中咧，其中一个神秘感咧，嚟自一个物字咯。 哦， 即系有啲人以为有个密字就代表好秘密啊咁样咧。 唔系， 咁其实唔系咯。 咁佢嘅密嘅意思又真系系因为秘密， 系 因为佢好多去到你学到去最，即系你禅定啦，去到最高深嘅法门咧，佢系唔会话咁公开俾你噶嘛，即系一定系师傅，即系 要传嘅。 系啦，即系嗰个师傅，因为佢已经有嗰个经验、 会唔会因为有法力嘅关系咧？ 啊！呢、這个一定嘅， 即系譬如你信唔过你咧，你会害人噶嘛？会唔会因为呢、這个？ 系啊， 呢 个系啊，因为传统流落嚟都系、 哦 okay ， 即系佢唔想啲人乱搞咧。 系系 你令到嗰个法门或者嗰个法咧， 躲衰晒。 系啦，或者你加盐加醋。 咁但系避唔到个人嘅，咁啊邪恶噶嘛。 唔系咁就系，所以你照自己可能去修到某一个 level 之后，即系好似你学功学武功咁样咧，即系你有啲口诀咁样，一定要去师傅口讲俾你听，你先至会。得到嗰个 最尾嗰招， 系啊，类似 捻住人嘅喉咙， 系 捻极都唔死，原来争一下一一佢就死啦，咁样就系、是、唔教你一 一类似啦，又或者有啲再犀利啲嘅系，佢唔系靠一啲可能现实入面攞嗰、那个嗰、那个要门，你系喺禅定入面，即系可能唔知第几度空间嘅时候，即系可能有啲即系佛菩萨或者咩啦嚟到喺嗰度入面俾你咯。 OK， 咁你 睇 Doctor Strange 咧，你觉得系咪好似讲紧呢啲嘢咧？ 我未睇，其实 你冇睇过， 我老拖到依家都未睇。 即系其实讲个时间空间啫， 系咯，都系类似 time and space 啫，即系呢啲，即系其实我有一次唔知有个我唔知咩机会啊，有啲忘恩负义啊，就介绍过俾我听花严经，咁里面嘅内容咧，佢用咗一啲好简单嘅讲法咧，应该就系西译嘅，即系唔系我 exact 睇个经文，我完全明佢讲乜啦。咁、我睇咗少少咧，好似睇 National Geographic 里面有啲讲过啲神秘宗教嘅嘢。咁咧佢举个例咧，就系佢话有啲系 match 嘅，同埋呢个同物理学，某啲关于时间嘅概念咧，同埋multiverse 嘅概念咧，就好似嘅。咁我就真係想睇下有冇一本花严经嘅好容易明白嘅版本、我想睇返呢啲嘅反而。 係啦，要搵返。因为好多都。 咁因为我听好多香港嘅佛教徒呢，或者即係你话斋嘅嗰啲连自己信緊道同埋想佛都唔知嗰啲呢，咁、就一口就觉得嗰啲咁嘅西藏嗰啲喇嘛呢，或者密宗嗰啲呢，嗰啲和尚呢係唔正宗嘅。原因呢，听话讲先、原因呢就係佢哋又食杂、又掂女人咁样呢。咁呢即係我觉得嗰啲即係实在俾阿唐太宗佢害撚死囉。即係你汉传佛教嗰种无知呢，就係、是、你係遵从緊一个人嘅意念，唔係遵从緊佛嘅意念嘛。即係嗰个人汉传咗之后，佢利用咗呢个宗教要嚟统治人民嘅、成为一个统治工具嘅时候，就加多咗好多道德嘅嘢落去嚟、批判，即係话例如唔准食肉唔准杀生，唔係代表你唔可以食啲厨余或者人哋食剩嘅嘢嘛，人哋花园食人哋食剩嗰啲嘢㗎嘛。咁、所以呢类似凡此种种呢类咁嘅由人去改变咗呢、个佛教嘅意识嗰、那个系变成汉传佛教之后咧，我觉得弯到爆啊，完全系扭曲人性嘅。咁、于是乎咧，由细到大都系听呢啲佛经，又唔去理解，就系睇表征嗰啲咧，即系等于基督教嘅法利赛人咧，就成日都 challenge 嗰啲藏传啊或者印度佛教啊。根本佛教嚟自印度，人都知道，人都识讲，但成日都觉得正经或者正宗嘅佛教咧就系汉传佛教，即系呢啲真系唔捻知咩逻辑嚟嘅，我觉得真系。咁我唔知啊，我识嘅就 系 咁多， 系有啲麻烦嘅，即系我哋又唔识藏文啦，又或者唔识啲巴利文嗰啲嘢啦，即系变咗有个语言上面嘅一啲嘅少少障碍， 甚至乎啊，直译都译得唔同，译唔到噶嘛，因为文化唔同， 系， 即系你简单地，我系最熟悉中文同英文，咁你有骨气同埋有义气，同埋嗰啲你点样译做英文咧？你永远译唔到噶嘛，咁就甚至乎英文有啲形容词、你夹硬做中文又系唔通噶嘛、即系中英都相对已经系频繁嘅，咁喂，咁你讲梵文、印度文呢？我哋认为唔系咁普及嘅，你点可以译得到我哋真系好明咧？尤其是古代添啦、因为古代识得译呢啲文嘅人仲少，即系少人识得译嘅时候，咁佢嗰个人嗰个观点 就变成更加单一咯。 嗯， 咁更加单一就系，哇，可能嗰条友个谂法系咁样， 嗯， 就唔系代表作嗰个人。咁我觉得就更加多谬误添啦，直头。 咁都系，所以 当然有啲人话你点可以揾人嚟比噶？因为圣经就话神所默示啊嘛，即系你点知道人哋唔得，即系有神咪得咯？即系有啲人咁样同你搏噶嘛。咁可能咪梵文又系啲人又系咁样讲，我又唔知道。 所以就系、是。是有少少麻烦咯，又或者即系我哋未必话即系好了解佢哋嗰个即系好传统嘅嗰、那个以嚟嗰个嘅嗰、那个教法啦。 系系系。 咁但系即系好彩，我师傅系台湾人，咁变咗即系佢用翻中文再教我哋其他人就会我哋容易理解啲咁样咯。咁跟住，因为我见到佢 Alan Chong 佢话想饮啲想搵啲入门级嘅密宗书暑假睇下。 啊 ，OK。 咁啊， 嗱呢个 Alan 好笑啊，佢系我以为咧听九处下四全部都系老嘢嚟嘅，但佢得十几廿岁好似系。 哦，唔系因为而家嗰个藏物有一个叫做潮流啊嘛，即系你去到外国有， 即系 变 咗 好多人 有型嘢嚟嘅， 即系咯， 可能 Doctor Strange 出咗之后， 可能系啦，即系我唔知啦，因为我呢啲好细个皈依咗噶嘛。 OK， 咁如果我觉得如果你想睇下，你想睇书嘅话，通常我都系会介绍翻我师傅嘅书俾人睇。 OK， 因为佢师傅有出书嘅， 有260几本啦出咗，我主要睇唔切。 OK， 咁你可以啊，佢有个网站叫做真佛波野藏。般若藏啦，系咯，真佛般若藏， 拼音嚟嘅啫呢个， 唔系中文嚟嘅。 我知道，即系都系因为梵文拼出嚟嘅啫。 跟住咁，佢有好多电子书可以免费 download， 你可以睇啦。同埋佢有一本，我师父有一本书系好耐之前已经写咗，叫做系咪佛学总说咁样嘅。 嗯， 我师父系真佛宗嘅莲生活佛，咁你可以上个网站去搵一搵嚟睇下咯。 嗯，系咯。同埋日本咧對佛教嗰個睇法同我哋唔同，即係我哋中國人咧，即係成日都講道德嘅，即係所有咧咩都即係要有光環嘅。總之信佛，因為成日都有一句咧，宗教就向善嘅，即係我唔認同嘅呢、這個。即係如果你好了解宗教，你知道宗教未必係向善，佢反而係多好多情況要你自己去思考嘅。咁但係咧，中國人唔知點解慣咗俾人喂嘅，即係就最中意咧就講埋即係嗰啲。打完抢啦，即系样样同人哋讨论唔捻到咧，就话，唉，唔好拗咁多啦，总之宗教向善咁，咁我哋好捻烦嘅，真系觉得，屌你唔捻中意思考又求其，即系我同啲人讲话，嗱，我自从咧戒咗糖咧，就咧真系好明显，个身体唔同咗，唉，总之咧食嘢最紧要咧平衡，咩都食啲，屌正正就系唔捻系啊嘛，即系激捻死人嘅呢啲文化真系，样都中庸之道啊，样都系，唉唔好唔使，即系总之咩都总之得啦嘛，屌烦捻 到咧，run up 啊嘛 系嘛，系即系 run， 但系你 run 得错捻晒啊嘛，人哋都唔系讲紧呢样嘢， 唔系好多人都系嘅，即系譬如你讲宗教，就算你话佛教徒又好，或者其实都唔系咁多人真系会去深入去研究一样， 系。 即系咯，大部分 即系但求安心就算啦。 类似啦，即系又唔系话唔好嘅，不过就 唔系咁好过冇嘅，真系。即系但系我觉得咧，样样都我觉得佛即系汉传佛教咧，系俾到人一个好嘅地方咧，就系、是、大家都好顾自己个身世。 嗯， 即系佢最紧要咧，经营咁多嘢咧，都系俾人知道我好善良噶。 嗯， 我做生意嗰阵时呃鸠你，你都当我善良咁。 嗯， 即系其实好多人咧。预备呃人之前咧，就成日话自己系佛教徒， 嗯， 即系呢个系Freudian slip 嚟嘅，我觉得，即系嗰啲即系自己漏咗口啊， 嗯， 你即系逢亲嗰啲好捻烂滚嗰啲人咧，个银包里面一定有老婆仔呢张相， 嗯， 我见识过全部都系， 嗯， 即系呢个系一个心理嘅反射嚟噶嘛，咁， 嗯， 所以咧，我成日有时听啲网台话嗰啲人啊，我信佛嘅咁样嗰啲咧，屌你肯定呃鸠人钱嘅呢啲，即系你话我话都得啦，你自己观察下啦，真系，真系信佛嗰啲或者真系研究佛学嗰啲人咧，系唔会成日都将呢啲摆喺口噶，甚至乎喺澳门啊。搭的士啊，嗰个的士嘅司机咧系卖药党嚟啊，就话叫我哋帮佢去药房买啲鹿茸啊咁嗰啲咧，又话你哋游客先有特价嘅咁样，我哋都唔捻信佢啊，一见到我哋唔信佢，狂捻自己，我信佛嘅咁样，不停咁讲呢啲，即系我接触呢啲人咧，成日都利用咗呢个宗教嚟令到人哋相对容易相信佢， 系， 咁即系何君尧啊。 容海恩啊，成日都话自己基督徒啊，唔系冇理由噶嘛，屌你嗰个真系信咩戆鸠，即系呃你啲傻仔，觉得佢呃又好善良噶，佢好老实噶，即系一个工具嚟咯，变咗自古以嚟宗教都是一个工具嚟噶，但系佢系咪应该存在咧？咁我觉得应该存在嘅，因为令到人哋即系能够他律，都起码有个律，令到自己可以唔对个社会冇咁伤害。咁但系大家即系尤其是后生仔啦，一听到人。话自己信佛啊，话自己哦基督徒嚟噶咁样嗰啲咧，咁你就真系要小心佢讲嘅嘢啦，即系唔好净系听佢咁样讲，就以为省略咗一千个字，话俾你听佢自己是好人咯。 我睇到有个 话，喂读啊，喂唔好自己读， 好， 我但系读唔到啊，喂点？ 好多， 我两三 个。哦，系咯，太夜咯，唔紧要，读埋就差唔多啦。 小明坐火车， 喂，小明， 自责及何 Matt Shack 探长最恐怖嘅鬼故，好似系去朋友屋企过夜，见到个疑似烧死嘅鬼 ，Air Force One 鞋哥整容老咗，个样好似街霸个豪鬼 ，Lam Shun 最恐怖的人样是李嘉欣咁。当你谂到笑脸背后邪恶一面时，特别长 嘅 仲要见到不停重复跳楼。小明坐火车豪鬼。笑咗拉鼻窗，我屋企座楼已经有两个跳楼。Y V H， 我喺观塘成日都见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缝鲜装及油脂遮，唔知以为佢系鬼。收518，讲起听讲以前嘅乌溪沙都好 猛。 V 月仲有，我们夜踩单车，如果由大角咀入去荃湾。最快嘅路就喺经华人永远、 哦、 但有个守则就喺经坟场时不要停车。我有次经过时就突然听到有把男人声喺我耳边喂 套戏好睇 喎。你如果想睇时间嘅美劇推荐 Bot, 睇咗啦 Dark, 好睇啊。 佢已经接住系唱得。 喂其实呢嗰度 Dark 唔系美劇嚟嘅，系德国劇嚟嘅、啊。德国劇呢对我嚟讲系好新鲜嘅。因为他们的手法完全不同的、 嗯、 是我有看你快看好看。 哇很多劇未看。 不过成两个 season 好像定个十集。最后我记得那几天黑雨我看完了、嗯、前年定旧年。 Lam Shun 有隻女鬼已经接住系长登住探长。Love Leslie 我616游行去到太古广场献花有少少头痛同头晕。 哇实是鬼了。 是我中的表情。Alan 唱我想揾啲入门级经书密宗书暑假睇下。 Clam Lam 我细个睇唔知边部戏见到夏威夷俾佢吓死。 哦、 Matt Shack 连生活佛好似好多涉 A。语文密宗信徒好似唔可以随便传教。小明坐火车嗰个献花位附近有人念经。我未行到念经位已经开始头痛。越近越劲痛。Y, V, H, 我信主。唔说谎，只懂说大话。 春 良凭不如众筹请开阴阳眼嗰个师傅去你公司 live 开阴阳眼。Cameron James Chad Matt Shack 佛教徒陈秀慧成日提自己系、X D D D Love Leslie 头七个日我都有去念经位超头痛，超想呕。 系，我谂系情绪令到你会头痛，因为你本身自己有情绪。其实我去到嗰度咧。即系爆啲秘密都俾大家听咯。 啊，又点啊？ 即系其实我个人咧，表面成日都开心笑，幽默风趣。我去到嗰度影咗几张相咧，我都即系因为得我一个人嘅关系咧，我都飙眼水，即系我自己都俾到嗰个人啦，同埋嗰个气氛影响到啦。 系，我系啲香咋系嘛？ 我唔系冇香，我去到嗰阵。 哦，系 ，OK， 我去嗰、那个， 因为我喺啲花度影咗几张 close up 嘅相。咁、okay. 我突然间，我听到啲呼唤啦，即系唔系鬼嗰啲嘢，系、有啲人喺度讲啊，即系有啲人喺度，即系有啲人真系好感性到咧，喺度即系叫佢一路好走啊， 系、 啊，即系佢讲呢有几句呢啲，佢用语气同埋嗰个凄美感嘅 background 有。源不绝嘅人嚟啊，咁样即系我其实喊咗出嚟啊、我决一决题，咁但系梗系唔讲俾人听啦，咁大个人，但系你讲开咧，你头痛，但系我都有啲反应咯。咁因为我平时都冇乜机会啦，或者我要面子咧，我好少流露呢啲咁嘅感性嘢，咁所以咧，系咪科学上可以解释得到？因为集体嘅情绪会令到人嘅身体有啲感应咧，咁、我就信噶。咁所以系咯，即系分享翻嗰、那个。经验咯， Clam Long Jeans 超长洲度假房 Clam Lam， 你睇下我哋伟大嘅祖国嘅和尚就知道有几正宗啦。Concretely 系德文对白，因为系 Netflix 嘅剧，所以讲咗美剧。Lam Shun 只女鬼问你点解今夜未瞓，好嘈啊！ 唱 话传佛教有咩深度教义同来源，我冇乜兴趣啊，只系对佛教嘅所有 graphics 图像有兴趣，笑到碌地。 OK， 有 冇 笑到 碌地？唔知啊，好难理解，我捞紧啊 ，sorry。 Camlong Jeans， 超屯门公路都好晚 ，Ray，You good night、哦。 喂，系咯，即系似乎讲鬼故咧都有啲小众嘅，因为入亲泥狗吹嗰啲咧都唔系有呢、這个有呢个 expectation 嘅，我觉得，即系都谂住都系讲啊，社运啊，成嘅、因为我都曾经咧都试过好多次讲下第啲嘢咧。最尾都系要讲翻时事嗰啲嘢咧，先至多人听嘅。咁啊，唔紧要咯，自己中意讲，又揾到嘉宾讲下。咁啊，虽然好明显少咗好多人嘅，但系 OK 嘅。喂，同埋 round up 下啦。咁啊，趁到 round up， 大家要留言就留埋啦，我听埋咧，因为即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已经系一分钟前咧，佢哋可能未知道我要完啦。咁啊，真系要完咧，我太夜啦。咁咧就系、是、又要鸣谢翻一啲sponsor 咗嘅朋友啦，有 Ultraman。XO 96啦 ，thank you 啊，佢话饮品零食赞助嘉宾好咁样，多谢 Dominic 啦， 谢 谢。咁啊，康康又少少意思，都系招呼嘉宾嘅，即系全部都系为你而 sponsor 嘅， 多谢。 咁啊 ，YVH 咧就都多谢你啦。但系点解咧？有啲嘢，有啲 tag 系唔同色，我又唔明点解喎。 即系容易分辨噶，系嘛？ 系咪美苏啊？又唔系啊？捞唔到住啊！仲有啊 ，Cody G 咧就你啊 sponsor 咗两次，希望你唔系揿错啦，真系唔好意思。咁咧啊 ，Conky Lee 咧就系、是、多谢埋你啦。咁仲有头先有位pay me 嘅朋友咧，佢就系、是、啊 MND 啦，喂，多谢晒。咁啊，多谢阿 J 啊，真嘅。咁啊，无端端头先倾倾下Happy Hour 捉出你嚟，咁啊分享下。咁啊，亦都大开眼界啦！即系阿宽聪嗰啲好 visualize， 你讲啲嘢。 Y V H H 马安两位支持你们，期待下次再见。Camlon Jeans 超多谢嘉宾陈地主，我乜都会天信，唔信就睇之后思考结果。超518马安探长 and 嘉宾。 啊，好好，喂 Susan， 喂 ，thank you 啊，再见，瞓觉。咁啊，又要嘥少少时间咧。即系听过嗰啲可以走先，未听过的朋友咧，留意一下你嘅画面嘅左上角咧，就有 Pay Me 嘅曲啦，跟住 HSBC account 啦，同埋 PayPal 嘅 account， 你都可以咧透过呢个机会咧就嚟 sponsor 九吹24嘅酒水嘅。咁啊，至于 Detective 咧，就可以大家交流啊，影相，我觉得系个相集嚟嘅。咁啊，平时啲作品就摆嗰度嘅。咁同埋最低左下角嗰个咧，就系请你 like。我 Facebook 嗰個 page 啦 ，Detective 啦，咁我所有嘅 activity 咧都喺嗰度發布嘅，咁啊尤其是吹雞文啦，嗰日要揾咩嘉賓啊，影咗啲咩吹雞相啊，甚至乎嗰排個社會有啲咩發生啊，影咗啲咩我認為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呢度都會發生嘅。咁因為咧 Facebook 嗰個版面可以寫到多啲字啊，咁IG 啊可能啲人唔係好睇字啊，咁所以我兩邊都 post 嘅，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九吹廿四啦，支持 StageTube 呢个 channel 啦，同埋记得 subscribe 同埋揿嗰个钟咧，下次 live 咧大家预先就会知噶啦。OK， 咁啊睇翻画面咧，就系、是、我哋今次就要因为好夜啦，咁啊再多谢 J， 咁希望你咧即系能够多人投你嘅票，胜出攞到你嘅奖金啦，同埋奖品。 多谢， 系咯，再见 ，thank you， 拜拜。